位同学，我系 Miss Ma， 系你哋嘅班主任。今日第一日开学，请你哋介绍下自己啦。 我叫梁继章 Michael。 我系李若 Sarah， 佢叫阮仲有 Brian， 仲有佢啊马小球 Little Horse。 知唔知道翻学嘅时间啦？ 知，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咁喺边度翻学啊？ 香港电台第2台。 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学校，每日一齐 学习快乐， 上堂啦 ，B B。 星期一早晨，我是小张张。 早晨，我是瑞瑞。 早晨，我是小人人。 早晨，又嚟礼拜一啦，大家精神啊吓！ 有冇咩？有冇嘢大股啊？好嘢，好嘢！ 嚟，听住， 好劲啊你！真系好啊，真 乜嘢啊？ 我眼镜又大， 人又靓， 块面又长。 阿Q 题问得又好听， 咦系喎， 系啊，真系好好啊！ 啊，俾个接问翻嚟， 嚟， 我有一次有一间公司咧请人，咁有一个面试啦。咁就隨機應變嘅呢、這個好得意。咁、個主考官就叫咗3個人入去個會議室嗰度，隨時邊個知答案就舉手啦。 好， 嗱，會室裏邊有咩咧？有張台，有幾張凳，同埋啲燈開著咗嘅。佢話嗱，而家有3個，利用而家房裏面嘅嘢，營造一個緊張嘅氣氛。 等， 唔啱啦。 哇！啊！完咗啊！咁张台有咩用啊？ 张台你去迷惑你 嘅啫。噔噔噔， 命运交响曲系咪？ 系啊， 系啊，贝多芬啊。 好紧张啊！噔噔噔，噔噔噔噔。 27度嘅温顺，湿度71%。今日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沿岸风势清劲啊。未来数天天晴干燥，星期二日间酷热，晚上北风增强。本周中后期会凉一啲啲，日夜温差较大啊。小心身体，千祈唔好冷出。 哇！怪呢个周末咧，天气非常之好啊！大家有冇好地享受下呢个阳光咧？ 有啊，仲系卅度啊！同阿妈讲，好搞笑啊！唔系应该入咗秋啦咩？仲系三十度啊！ 好， 你有冇游水啊？ 冇冇冇， 系、啊、你呢期好似少咗游水、 啊，所以呢排我就系继续做 gym 同埋，即系抽时间跳到舞已经好开心。 系、啊，你条老腰冇事啊嘛？ 诶、条老腰，欸、今日啊，今日去 点解系老腰去？ 喺我有講嘅， 佢就有啲老痰。 我哋老嘢， 嗰啲老。 唔係一講起今日我攞翻，我抄翻我二一年做過嗰、那個磁力共振。 哇，咁耐！ 因為我今日晏晝就約咗另外一個脊醫去睇。 係咪咧？好就喺隨便揾啲醫醫幫你吸嘢啦。 嚇？唔係啊，嗰、那個都要繼續睇嘅。嗰個唔係吸啊，留意翻，留意翻。火龍罐不是吸，是 look。 咪咯。 L O O K look。 唔係你呢單嘢，其實我覺得。同你都系差唔多，就係見到啲著白袍啲醫生又幫佢買。 你記住今日幾多號啊？10月21號，你講呢句説話。下次我帶你去碌完，你就覺得哇，真係好舒服啊！同埋你嘅 muscle pain 係全部冇曬。 我唔會啦，你 muscle pain 其實基本上你自己攞過嗰啲熱 pad pad 啊，佢都已經 好啲㗎啦。咁但係人哋有佢嘅手法，有佢嘅特別嘅配方， 中意啊，中意 啊，係中意醫醫幫你碌，係咪 ？OK， 咁啊，醫醫 我又嚟啦，醫醫 温柔好多嘅。 醫我不想 muscle pain 了。 系咯，你哋两个都好中意医噶，系咪先？ 唔系唔系， 医医 不死。 马老师出现嗰啲系医医师，唔系医医，佢嗰啲系医师。 系啦，咁样个医师又系医 医医医， 系啊 ，double 医 医师医医， 唔系啊 ，triple 啊，医医做医师， 系啦， 医医医师嚟医你。 医师冇咗个白袍咧，佢就觉得佢唔可信嘅，佢一定要着个白袍先。 sorry， 四个医啊，因为佢个英文名叫 Evelyn 啊。依依依你咁啱叫 Evelyn， 我得得得 得 得得得，系唔好将啲咁简单嘅嘢变 成复杂， 系我捞唔到，你系咪捞唔到？ 捞唔到， 唔系佢捞唔到，不嬲都系啦。 依依啊，搞掂啦，咁多嘢用 Evelyn， 依依好好啊，我佢俾你有一种安全感嘅，因为佢有经验啊嘛，系咪？你觉得真系俾佢呃你都开心啲， 开心 吓，真系噶，我自己系咯。 咁啊，依依都要开饭。 系咯， 依都系帮佢都系出汗， 而家啲咁简单嘅医学疗程复杂化啦。 咁啊唔系， 我嗰日咧， 我冇讲，点啊点啊点啊，咩事？ 系好好笑，有间嘢咧，有啲单车帽嘅，你知噶啦，咁啊着灯红灯嘅，咁啊专系接待啲老人家嘅，咁然后见佢哋戴住个顶帽喺度，坐喺里边， 喂，几好啊，我觉得， 系啊， 顶帽有闪闪嗰啲， 系啊，咁又喺度，我觉得好笑啊，即系嗰个好好奇怪嘅样，系啊，咁坐晒喺度。然后咧有啲灯， 成队人啊， 系啊，即系免费噶，咁好多姨姨就坐喺度啦， 即系促进你血液循环嗰啲。 我嗰只，我以为你话真系单车帽啊。 因为我又要讲，我阿妈近排又系咁话， 喂，又去咗， 唔系我去我阿妈，佢成日都话咧，又系荃湾地区噶，佢就话咧，诶，你可唔可以坐凳啊？我话坐咩凳？佢话张凳你坐完咧好舒服噶，会促进你血液循环啊。佢话你坐完之后咧，嗰晚就好好瞓啊，你去坐，我话唔使啦。 你可唔可以分享啊？你坐过， 系点样？ 系点样一回事啊？有咩疗程啊？ 百货公司，因为咧，其实我就好八卦嘅。 你系啊？ 咩你想事？ 我唔系，我即系想了解喺度搞 咩啊？梗系要啦，做广播 系啊， 系咪？咩 都系啊，啲凳喺度嘅。嗯，好，其实 免费嘅， 系免费嘅， 系咪啲按摩式嗰啲？ 你先生应该唔会去嘅， 难讲。唔系，佢会俾，但系佢会拗其他嘢。 我见到咁冇人坐，咁佢又好似好好惨咁， 好寥落咁。系你帮衬下佢咯， 咁我咪坐咯，咁因为我有攰， 即系难为你嘅啫， 系啊，难为我啊。 跟住咧， 咁然后坐 有人喺度看管嘅， 有又话发热啊张凳，跟住又话你有冇感觉你嗰啲血液流动紧啊， 砰砰声上紧嚟啲血， 坐都流动紧 啦，我点行啊？ 应该话我流得快咗，冚冚声啊咁样， 咪系咯， 咁人哋都一句俗语碎声或者 咁咯，系啊， 即系张凳会热嘅， 热， 仲有咧， 系啊， 仲有啲咩噶？ 冇。噶啦， 吓会唔会震噶？ 唔好震， 就会碌你。 啊，纯粹靠热力 嘅 咋， 哦，净系热嘅啫。 有几热啊？ 咁你个头咧？ 冇。 你又話個頭會有啲盞閃燈嘅， 兩 間嘢嚟嘅。 頭戴頭嗰個閃燈咧，我就怕醜啊！我驚我坐喺度咧，啲朋友經過 又影你傻仔，陣又見到馬老師啊嘛。 好驚啊！ 咁係點樣嘅一回事啊？即係好似一個嗰啲頭盔咁樣， 係啦， 但上面就盞燈嘅，咁你又會點樣㗎？ 咁啊坐喺度啦，然後又話俾你聽，哇！你個腦袋而家 温豬 先得好快啊，聰明咗啊，有咩？ 係啦，又話紅外線，又話促進你嘅新陳代謝啊，血液循環啦，仲有好嘅都講曬出嚟。 因為我睇聽過啲類似男士頭皮健康嗰啲咧，即係放頭髮好啲咧，佢就會照一啲可能藍燈啊、紅燈啊，因為佢有唔同嘅波長，就有唔同嘅frequency、唔同嘅能量，就會刺激你嗰啲頭皮細胞，大概就係咁嘅原理咯。 冇錯， 係 啦。 我覺得如果你真係 用光波， 係啦，你真係幫到手冇乜所謂啊。但我睇嗰頂帽好似好熱氣啊， 同你差唔多。 人不可以貌相啊，馬老師。 即係眼仔， 睇你個樣都好流啊。 其實你都幾犀利啊， 係啊，你某方面都幾堅。 人都可以貌相嘅，真係 都幾堅。 係啊，唔好睇小佢，係好難講嘅，有時有啲嘢係咪先？ 係 啊， 真係好好笑。 你應承我，你下個禮拜試試做。 我自拍一張， 我同你一齊去，好啊，我同你一齊去。 自拍一張， 跟住你試。 好，我自拍。 曬啦，不如仲有一集晏晝去啦，你哋。你就做完之後夜晚就去跳舞咯， 咁又唔使。 唔係咁你咪循環啲咯，啲血液。 我想問咧，我想問咧，你嗰日咧就係冇俾錢噶嘛？即係呢啲其實買翻嚟幾多錢嘅？即係如果呢啲咁 慢慢聲， 慢慢聲啊，就係咁樣輕輕你個 pat pat。 俾你試嗰啲一定係咁噶啦，跟住又分期付款，係咪啊？一定係咁嘅。係 啊，佢先俾啲貴嘅你睇。咦，你皺眉喎，即刻換另一個 folder 俾你啊！呢個就平啲，可能得四樣嘢啫。總之買咗呢張凳翻嚟咧，合家平安， 又或者他会送啲嘢俾你，系嘛？可能你买一个就系火腰嘅，跟住佢整一个俾你整地小腿嘅。如果你话咧想开二合一嘅话咧，咁就要买40,000蚊嗰只，系嗰只啊？ 我记得啦， 呢边销售嘅手法都系层出不穷。 送嘅，第一张地毡 啊，一定有嘢俾你嘅，一定有嘢俾你送。 你赤脚咁样放，佢 就碌下碌下。 系啦，冇错， 系一块毡嚟嘅， 系 会发 热嘅，系通你嘅全身，系啦， 搞到你任 任 督二脉。 系啦， 但有感光，有時嗰啲按摩椅咧，雖然我屋企冇一啲即係正式嗰啲一大張按摩椅，但我嗰時我又係你知我條老腰啦，我試過就係佢話喂過嚟試下咯，我坐10分鐘啫，起身係真係唔同咗嘅，條腰真係鬆咗嘅，係啊， 你試下你企喺度個位，你俾我一腳咁掗埋佢個位，其實 唔止唔止係老腰啊，斷腰添啊， 咁咪得咯，以後就冇事啦，因為斷咗。 但係嗰啲可能加一陣之後，你又會你個老腰又開始痛， 又會係嘅， 我又唔覺得， 即係嗰啲係短暫。暫性舒緩咯， 唔知點解我對嗰啲咧，我唔係好接受到。我成日覺得嗰啲好辛苦嘅。我試過嗰日喺朋友屋企坐一張咧40,000多蚊，幾大試下啦咁樣。 天王椅嗰啲係嘛？ 40,000多蚊，總之佢話咁，我一定唔會買啦。咁咪試下啦咁樣。我覺得周圍都夾住曬嘅，即係嗱，兩隻手咧又咁樣夾 住 你啦，腳咧又夾住你啦，有少少酷刑 feel 嘅。跟住咧有幾嚿嘢喺你背脊係咁扯嚟扯嚟扯嚟扯嚟，我就覺得有少少辛苦。 你去啲咩地方其實？ 去朋友屋企啊？ 係啦，邊個朋友？ 我唔知啊。 女朋友屋企，你玩乜嘢啊？又有啲嘢夹住你， 手 有一松一放系嘛，又唔俾你走咁， 仲要夹， 仲要40,000多蚊。 系咯，哦，原来嗰啲40,000几，哦，我知啦。佢俾佢试用，诶，佢觉得要贵喎。 你唔好理佢开心就，做个开心就 OK 啦。唔系，应该系为大 前提。OK，OK，OK。 系啊， 但总之系开开心心嚟， 最紧开心，开心嚟嘅听风。都爆人咯！仲有啊，我琴日学多样嘢，我想问你哋有冇试过咧？嗱，首先你哋有冇洗衫噶？用洗衣机洗衫，全部人有啦。 你点会问呢个问题？ 呢个第一条。 其实佢问好多问题，我哋都觉得呢个系一个唔系一个问题。 跳嘅啦， 咁我由第一个跳到第二。 你有冇食饭啊？你有冇饮水？你有冇试过饮水先？你有冇试过饮？ 我未试过，我未试过凌晨5:04饮。 好，你有冇试过洗衣机自己轻咗开唔到门？ 啊！ 你有冇试过？你都试过 啊！冇 啊！其实有啲嘢咧，真系咧，我 可能你冇开水喉啦， 好多原因嘅。我想俾我嗱，即系冇办法啦。而家雅老师就上网 search 下啦，咁样。我第一次用咁多人洗衣机咧，系 lock 咗，即系 lock 意思即系佢即系完全开唔到啦。你见到里边有半桶水，即系佢未啲水未走晒。咁咧，我试过咩方法都试过，掹走个插苏啦， 插过。 因为我上网有啲人教啲胡乱嘅方法，搵手拍打佢啦，搵手拍打佢。 你揿个门钟咁啊，叮当叮当， 开门开门，好笑啊！呢个好啦，我咩都试过啦。咁最后上网。search 咧，原來真係 我知啊，用芝麻，芝麻開門， 芝麻開門。咁你上次，你上次 我 IQ 題目俾你馬老師啊， 你上次點整啊？ 上次我點記得啫？佢總之係應該係冇開水，佢就咁講。 其實係啊，但係佢有水喎，佢有一半， 裏邊有杯水啊。我諗 佢停咗喎，佢唔太攰啊，佢唞一陣先，陣間先再洗。 你養緊魚啊？ 輕咗機啊？ 輕咗機，所以咧佢根本石未完成嗰個洗嘅 程序。 你一開門佢就噓曬水， 開唔到門啊！佢就因為未完成，所以佢唔會俾你開門。系啦，咁我上網睇，原來咧唔同牌子嘅洗衣機咧有唔同嘅方法嘅，咁咯，咁收尾咧，如果大家又即係撞到啲情況咧，我琴日學到就係撳住兩個掣，即係個 on off 同埋另外一個，即係總之一定係兩個掣嘅，一齊撳撳五秒鐘咧，佢就會 reset 翻嘅啦。咁啊， 邊兩個掣？ 開唔開心啊？ 邊兩個掣？ 我要睇翻我一個 on off， 一個係嗰、那個，我唔記得咗係，即係總之 係 兩個。 你係咪即係呢一套嘢都係同你去平咗屋企？嗰、那個按摩椅一套 4万元一齊嘅， 撳住嗰兩粒嘢， 撳掣，撳住兩粒。 按完摩就洗衫啦， 撳住嗰兩粒掣。 咁咪洗衫先定按摩椅先？ 唔重要， 最緊要開心， 最緊要開心， 開心落樓嘅。 我咩啊？喂，早晨，早晨，聽講風騷爆人啊！呢個早上星期一。 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意，饭后你即无意，还未着上都温暖。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意，饭后你即无意，还未着上都温暖。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甜蜜，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 IB 中人头加埋彭彭嘅健身嘅彭健身，有呢一首《爱是这样甜》啊！10:29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這个星期嘅早上，好快嘅新闻报告，长嘅消息翻嚟就有我哋嘅节目，继续唔好行开啦，因为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减列酒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是平衡各方面考虑后的决定，希望措施有助推动贵价酒在本港的贸易。邱应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酒业人士希望当局更加大幅减列酒税，但考慮到會對市民和醫療構成壓力，加上如果酒稅調整處理得不好，會對較平價的烈酒價格造成壓力，因此決定減200元以上部分的烈酒稅率。他表示，當局以往減紅酒稅之後，與紅酒相關的公司數量上升，就業職位增加，希望調整烈酒稅能夠取得類似效應，同時帶動內地白酒利用本港面向其他經濟體。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表示，五個獲發牌照的的士車隊正為營運做準備，預計明年初部分車隊可以開始服務。他出席一個電台節目表示，當局7月發出五個牌照之後，運輸署和五個車隊營辦商正密鑼緊箍準備，車隊現正進行買車等配套工作。至於網約車方面，他說當局7月已就網約平台監管向公眾解釋立場，現時運輸署正進行需求研究，希望明年能夠在規管方面提出立法建議。被問到向旅客提供阿拉伯語資訊的問題， 林世雄重申无意要求的士司机学习阿拉伯语，但如果司机学习几句简单的阿拉伯语，例如打招呼等，他认为是美事。当局之前亦都向的士车队要求在网页或者应用程式能够有阿拉伯语的介绍，业界反应正面。香港动植物公园先后有11只猴子死亡，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正隔离观察的一只猴子表现和平日有些异常，情况有些反复，正是接受医疗程序。他说本月13号有8只猴子死亡，当局立即采取行动，隔离了2只猴子，并关闭有关园区。本月16号再多2只猴子需要隔离，到了近几日再多2只猴子死亡，当局会进行解剖等检视2只猴子的死因是否感染类鼻锥。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星期二日间酷热，晚上北风增强。本周中后期早晚稍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44点，跌56点，总成交金额71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281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10522点，升1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1.45，升1.25；腾讯控股426.6，跌4.2；美团185.1，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2，小米集团25.2升6.5，阿里巴巴99.45跌1.05，中国中药2.46跌1.36，盈富基金21.46跌4仙，香港交易所317.6啱转咗318.41蚊，中海油18.88跌0.0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772，日元149.21，瑞士法郎0.865，加元1.38，人民幣7.102，英磅對美元1.306，歐元對美元1.087，澳元對美元0.6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08。日經平均指數39,110点，升129点。港金报25,210蚊，比上日收市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27美元，卖出2,72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蓝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三圣村。咁同时咧，意外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重复多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蓝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三圣村。咁同时意外咧，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依家就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噶，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石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街就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骨地街。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依家就排到去泥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提提大家，为配合港铁东涌线工程，东涌线将于10月26号，即是星期六的晚上，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的列车将提前大约2小时收车，即是大概在晚上的11点左右停止服务。 港铁将安排免费的接驳巴士往返两个车站，而其他路线就不受影响的。详情请参阅港铁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郭涛饰演的顾长山，九二三工队的工队长，好友过身之后收养对方儿子兴杰，之后更用尽全家之力供兴杰考上大学，是一个情深意重的好男人。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先生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叫什么名字 啊？ 我叫梁继章。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在这里呢？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那你记不记得自己有什么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马小强和阮壮阳。 先生，为什么你的家人个个都不同姓的？ 因为他们不是一般人咯。 那他们是什么人啊？ 他们就是丰叔快活人啊。 嚟方舒法人啊！星期一嘅早上，呢个社会上有一间大学，大家都要读叫社会大学。咁今日咧有一篇文咧，佢就话咧，个个人咧啱啱踏入社会的时候咧，都未必会知道呢啲事，但系喺啲社会大学读下读下咧，你就会明白噶啦。即系有啲叫做成人世界的潜规则咁啊，有 潜规则我唔噶， 我中意潜规则。 好，想问各位读完呢、這个社会大学啦，咁多年咧读咗，有冇遇到嘅同唔同意咧？咁样第一样嘢，佢话咧，其实咧你自己学校叻唔叻咧？其实唔重要， 啱啊， 啱 啊，系啊，非常重要啊， 识人好过识字， 啱啊，尤其做娱乐圈呢一行， 尤其是娱乐圈，系真心。 但有啲同学仔可能未必知，咁我系攞几多个 A， 或者我以前咧就系 唔 知 点样， 有鬼用。 嗱，依家咁讲，嗱，客观啲讲，睇下你做咩行业啦，即系譬如你做一啲好专业嘅专科嘅，譬如医生啊、律师啊，一啲， 即系你嘅资格系要嘅， 资格系要嘅，亦都你读系啦，继续读系要不断系考好多唔同嘅牌啊，去进修呢啲系。咁但係你話如果唔係一啲好專業嘅科，即係譬如我讀心理學咁，我又冇再讀上去啦。咁一個相對比較普通嘅一個 degree 啦，你叫做咁冇噶，你做乜都得噶，係咪啊？ 係 又咁講，因為你讀咗嘅話咧，其實應該咁樣講，你個選擇就會多啲啦。 係啦， 你可以做其他嘢，同你讀個本科無關都得。但係有啲乜嘢嘅話咧，我都仲可以翻翻去讀我自己嗰個專長嗰科。我覺得係咁樣。 你講呢個 咧， 就 exactly 第二條啦。佢話其實你以前讀嘅嘢咧，第時未必有用嘅，係即係。你读咗乜嘢科，唔等于你第时一定可以喺呢个 field 里边有好好发展。不过从你一角度睇就啱，你先所讲，唔系一定要着眼喺你自己读个科，有阵时喺你个本科之外，都可能有好多嘢咧，不妨去即系扩阔自己世界，去试下。就算唔系读个科，或者你做得好好咧，咁呢样嘢咧都系啱嘅。 又咁，我又想讲，譬如有啲同学仔咧，成日话，哎，我第时即系我而家读紧个科啊，同我到时出嚟想做嗰一样嘢，根本就冇关系嘅。但我自己就感觉得。有時有冇關係咧？係可能唔係一個好直接嘅關係。譬如我舉個例子，啲同學仔成日問我：阿 Sir 讀數學有咩用啊？即係對我出嚟做嘢，譬如我可能第時大個只係想做份 office 工，咁我讀數學嚟做乜嘢咧？咁但我就覺得你讀書嗰個位咧，就係去 train 你個 brain 啊 ，train 你個腦嘅 power， train 你個邏輯啊 ，train 你嘅一啲思考能力啊、批判能力啊。咁你呢啲嘅所謂嘅啲 skill 啊，呢啲 soft skills 係你任何工作都要噶嘛，即係可以 就要透過數學 冇錯去訓練你啲思維。當然唔係話即刻翻工日日都要計條D 數啊 ，calculus 啊， 同埋嗰只 cycle 曬 tangent， 到而家我都唔知點。 癲。 冇錯啦，但係就訓練咗你有啲邏輯思維咯， 計到癲， 係咪先？聽到頭痛， 計嚟做乜嘢？係咪？ 啲人都成日問我嘅 ，Brian 而家唔曬 call 唔讀上去啊？好似冇用咁讀嚟嘥咗，咁唔係啦，你譬如講嘢啊、著衫啊、interview 啊、同人嘅溝通， 都係心理， 全部都係心理學。 樹窿樹窿，你都有發揮， 咪就係咯，幾靚， 靠曬你。 好多觀眾嘅讀信嘅來信都係我讀㗎，係 咯，我讀咁耐書就係為咗準備呢樣嘢。 我讀咗三年大學就係為咗入風騷，知唔知啊？ 係真係唔知㗎，你係咪先？你讀咗樣嘢都唔知㗎，遇到啲咩人？ 咪咯，好嘅。 下一個，我覺得有少少。即系唔知啊！你可以唔聪明，不过唔可以唔小心。即系佢讲紧嘅咧，就系话职场上面咧，原来咧好容易得罪人嘅，又或者咧，如果你唔小心咧，你系会做咗一啲人哋唔会做嘅傻事咯，即系犯咗啲叫做 stupid mistake 咯。 举例， 唔识睇眉头眼额啦，又或者总之你入到一间公司里边有好多潜文化咧，你系要小心啲，唔好踩到一啲唔应该踩到嘅人啦、事啦，等等等等，系咪啊？阿老板，阿马老板，你以前都系 喺度消化紧你嘅说话，所以眉头眼额咧，其实真系好难睇嘅。人哋 对新人嚟讲 系啊，好唔好食啊？好食。你话咧？OK 啦。哇，呢咁嘅答案，唔知佢真定假。 我有试过听过咧，嗰阵时。啱啱一入行咧，我係翻內地影視拍劇先嘅。咁我嗰陣時乜都唔識啦，咁我都係從旁觀察嘅啫。咁今晚有個劇組咧，咁有個所謂叫男二男三嘅男演員咧，萬歲喎、 啊， 咁啊好開心啦，係咪先？但 係 原來。男一未万岁啊！ 你唔可以 系啊！男一未万岁，做男主角嗰个未万岁，男咩叫万岁咧？即系 请晒 食 咗 食下嘢啊！食只烧鹅髀啊！ 都会嬲噶， 都唔得噶！即系你觉得做咩啊？ 僭越咗我啊！ 我男主角我都未请你咁快咁，即系点啊？即系而家落我台啊！即系咁， 即系你咁巴闭咁嚟 啊！即系而家点啊？俾面色我睇，即系觉得做咩咁耐都唔万岁啊？即系都有呢一啲咁嘅潜规则嘅，系啊！咁啊又代我落台啦。 系嗱，呢个有啲似下一句啦，就话你就算自己有小聪明，或者你觉得某一啲位你系叻过其他人嘅，都唔好太快要 show 出嚟话晒俾人听。诶、我识呢样嘢啊，喂呢样嘢我掂啊，我叻啊咁样。呢个你同唔同意啊？ 梗系同意， 我都有听过。 你有听过 啊？系就系嗰阵时一入嚟咧，即系譬如有啲可能即系我有一次入。即係點講啊？大學讀完書入社會做嘢，我唔係做呢行先嘛，我做一啲心理學工作噶嘛。有啲前輩就話：嗱，如果你知道啲乜乜乜，千祈唔好講啊，因為邊個上司知道咗咧，就會派好多嘢俾你做噶啦，因為知道你呢樣得嗰樣得。 呢樣嘢好衰喎， 有啲前輩咁樣教嘅， 即係識都唔好， 即係當然我嗰陣時係乜都唔識啦，咁但係佢就話：你一日識啊，都唔好講啊，因為如果唔係咧，佢就會俾乜乜乜乜你做噶啦。 咁样咯，OK。咁但系如果 你哋好惨啊，有咁多呢啲咁嘅嘢， 可能会有噶啦， 有啊，以前。 咁太好啦，李丽阳，你人又靓，讲下又叻又幽默。 唔系，我真系觉得 你呢啲咪差。 我 呢啲就 系 大 学， 你真系，我觉得你 好 彩 啊！ 你哋职业生涯，我觉得你好彩， 系一帆风顺咯。 唔系，我觉得因为 Sarah 入行嘅时候嗰个年纪，人哋系唔会对佢有啲咩嘅， 大家都想 take care 佢， 想 take care 佢， 保护佢， 比较细个， 系 啊，系。会 take care 系咪啊 ？OK 系啦， 就算佢有做错讲错，你会原谅。 尤其系又系女仔，系啊，通常都系咁样噶。 同埋你电视台咧，其实真系好复杂噶。 系咩？嗱，就系啦。 嗱， 成日又话又有唔知啲咩嘢，唔好功高盖主，跟住又唔知要请啲咩人食饭。你知嘛？我喺嗰阵时候，我系乜都冇做过，但系就唔知点解嗰阵系我仍然机会继续有，啲人亦都对我好好。每一次翻工我都好开心，冇呢啲咁样嘅人际关系上面嘅嘢令到我好困扰嘅，所以我真系唔明你哋讲紧嗰啲系乜嘢咯。我真心啊吓， 好简单， 我真心啊。 而家我要开一个。开一个新的节目， 系， 譬如话叫做哔哩巴巴，哔哩 哔哩巴 啦，乜乜乜啊，你咁我嚟睇下拣下啲咩人先，你知有本相簿噶啦， 系啊系啊， 同埋睇杂志咯，嗰阵时又系， 呢个哇咁样衰， 系啊，岩岩沉沉，算有佢 呢个，哇啲态度好麻烦嘅， 系啊， 又咁又咁又咁，咁啊最后筛选咗可能五个啦，再哦不如。见下倾下偈先咯，睇下有冇得罪过你啊班人，咁呢个冇咁啊 OK 咯。 哇，过咁多关噶要， 系啊，真系啊，然后先再见。 咁又要即係老細批啊！如果有 sponsor 要睇下啲 sponsor 中唔中意？ 係啊， 呢個明啊。 係啊，咁如果你真係得罪咗人咧，冇人會話俾你聽，但係你 只會 揾 你。 係啊，冇機會嘅，真係啊！ 嗱，我又覺得咁樣，如果到最後尾嘅時候，唔知 for whatever reason， 我唔知係乜嘢啦，係咪啊？即係頭先你所講嘅咁多關我要過，是第一關我過唔到，我得唔到呢樣嘢，我都唔知 啊！ 冇錯，咁我有咩損失？ 就因為 冇裝作， 你都冇裝 作啦，冇裝作啦。個思辨嘅問題係啊，但我問題又在於嘅就係，我覺得咁樣嘅話， 即 係 你唔會有唔開心，因為你唔知。 系啦， 我只系讲紧呢样嘢就我冇伤害咯，我只系冇 job 啫嘛。但系我唔会因为咁样，我就会觉得嗱，你做人啦，出嚟嗰啲话要咁，要做呢样做嗰样做嘅。其实我唔做到最后尾嘅时候，我系少咁啲工作咯。但系我有其他， 佢有冇啊嘛，佢继续有工作啊。 系 意思就系，如果继续有就冇问题啦。但系如果冇晒 job， 对于 artist 嚟讲就好大问题 咯。喂，又咁样讲起工作咧，即系譬如即系又入咗行嘅一啲经，即系少少嘅经历啦，或者经验啦，即系你就算有嘢做啊，你都唔可以即系同。你知啦，有時好開心啊！喂，馬老師，我嚟緊又拍乜啦！即如果嗰個唔係真係你嘅好熟嘅好朋友， 就 真都唔好講。 係啊， 因為咧，即係講咩咧，係即係會有人係 嘥命， 中意嘅係啦，會唔開心嘅，即係我聽過一個前輩講就係、是，你有嘢做，咁啊即係代表人哋冇嘢做，咁人哋冇嘢做就會唔中意你有嘢做㗎啦。 你仲要喺佢面前嘥命， 係啦，嗰時就係唔識。係 啊，如果真係揾咗你做咧，佢有十萬方法嚟整蠱你啊！ 都有 㗎，係啊，跑。你由呢度街頭跑到街尾， 哦，馬老師，即係上次叫我上去落嚟攞嘢，原來就係咁樣嘅，係咪？ 呀， 佢冇做啲咁嘅嘢， 我講下笑啫嘛。 佢冇做啲咁嘅嘢，你唔好喺度污蔑佢，唔得，唔可以咁樣，係啊。但係其實應該咁樣講，嗬，佢成日話俾我聽嘅就話，又要邊度做嘢，邊度拍嘢，其實你知唔知？其實我哋好憎你， 我當你朋友啫，李麗蕊， 到你死啊！ 大家知啦， 而家終於明白， 明白啦。 係。 喂，嗱， 羨慕你啫，鄧你開 心。我真係唔係嘅，你唔可以咁講。 我係，你小心啲跟出嚟，係啊，我係。 唔好大聲，唔好咁大聲， 細聲啲， 做翻新字， 聽 到 唔？ 聽到 唔？大聲唔代表你啱。 咁跟住咧，社會大學咧，原來有一個字咧，你係永遠都擺脱唔到嘅，嗰樣叫 deadline， 即係你無論做任何工作，總會有一個 deadline， 同埋呢一樣嘢你永遠都係要尊敬嘅，即係你唔可以當 deadline 死嘅嚇。 我好尊敬死線㗎，死線好好啊，令到我喺 last minute 嘅時候就接翻嘢俾你。 喂，我覺得應該有個。死線之神去拜下祖， 我非常同意。我有講過噶，即係死線之神嘅話，其實真係應該要嚇，係啊， 要嘅要， 應該要有一個咁樣嘅嘢俾你，可以好好地咁樣去供奉佢。 希望保佑我过到呢条死线。 系啊，希望我过到你。系啊，咩小目？不过死线你永远都过到嘅， 都过到。 你唔觉得咩？系嘛？睇下你点过啫嘛。 同埋睇下你结果系点啫嘛。 咪就系咯。 最多俾上司讲你几句咯。 冇过，你 都 过 到嘅。 喂嗱，仲有打工仔一族咧，佢话咧，其实咧以前你可能咧，觉得人哋睇啲好冇脑嘅电视剧咧，觉得好无聊啊。但到你做嘢之后咧，你发觉有时系需要望住一啲咧唔需要用脑嘅嘢去。放鬆翻自己， 唔同意 係嘛？ 唔同意，係嗰啲冇腦嗰啲嘢，即係其實係總之你就有啲畫面，有啲音樂， 係啊， 我唔會咁樣去嘥我啲時間， 我 唔會， 都唔會，或者啲無聊嗰啲 game show 啊，我真係冇興趣。 因為嗰日咧，呢上西班牙文堂咧有一篇文章，老師俾我哋咧就係講。你即係當你好埋頭苦幹去做一個 task 做得好耐嘅時候咧， 嗯、 哪怕係你望住個天花板， 嗯、 發吽豆發幾分鐘，不過、 嗯、 對於你個心靈上或者你嘅精神健康都 係 好。 咁、 嗯、 其實唔使一定電視劇， 但 係 你放空啊嘛，係 啊，你 睇緊嘅就係啲無聊嘅嘢嘛，無聊嘅 嘢，俾個腦唔使諗都得咯。 等個腦唔使諗，其實即係等個腦唔使諗，有啲聲音，有啲畫面咁樣等你放鬆下。即 係唔會嘅咩？你其實 meditation 嗰啲都係 meditation 等自己個腦， 我唔會有啲畫面。係啊，我會有聲音，會有味道。譬如可能你點一啲香薰或者點一啲香，咁你就進入嗰個狀態，咁樣就 OK。但係如果你話我仲要咁樣去睇啲垃圾嘢嘅話，我就唔會嘅，因為我唔想再將啲無無謂謂嘅嘢咧擺落我個腦度啊嘛，啱唔啱啊？ 影響自己嘅情緒㗎，係 啊，真係㗎，真係㗎。有時你睇啲係咯， 好廢嗰啲， 唔講啦，下山一萬字。 最後就係原來咧出嚟做嘢之後咧，要有自己嘅時間，無論我哋做咩都好啦，係需要。真係要用少少努力嘅，即係唔係咁容易有擁有翻一啲自己 me time 嘅。 係咩？唔同意。 我諗唔同工種啦， 好容易啊， 唔 同工種啦。 嗰啲咪 me time 咯，係啊。 唔係有時候見到 quality time。 都係 啊 ，quality 嘅 me time 係啦 ，me time 好容易有 me time。 係啦，即係你搭車嗰啲都。 可唔可以叫做 quality time 咧？ 你可唔可以覺得係有質素？我覺得有時都幾有幾有質素。 如果我即係有個位喺個地鐵度坐，可能聽住個歌，睇住本自己中意睇嘅書，搭一個比較相對長啲嘅旅程， 又 都算嘅，係啦。 因為你有冇留意一樣嘢？我覺得有一套戲講得好啱嘅，就係話音樂真係萬能。當你好似頭先你所講嘅咁嘅狀態啦，佢就好似幫你見到嘅嘢配樂，係 啊 ，filter 所有嘅嘢都靚嘅， 係啊， 所有嘅嘢都係變成電影嘅一部分咁樣都靚嘅。就哇，可能有一個人喺你側邊度跑過，跟住佢個波。哇！飛咗上天，只要你有聽咗一首啱嘅歌嘅話，你幫你配咗樂咧，哇！成件事就 music video 咁樣 啊， 係啊， 正 到神奇啊！ 希望大家人生更加美麗。今日我哋嘅古古下學古文， 學咩啊？ 成語啊，耿耿於懷 啊， 耿耿於懷。 我密切留意十一點啊！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金钱的价值，在有钱的时候不要乱花钱，在没钱的时候不要乱讲嘢。钱是人生的照妖镜，是人生的试金石。你有钱的时候，身边总是围绕着各种的朋友熟人，每个人的面上都对你洋溢着笑容，嘴里面讲住的都是一些讨好的奉承的说话。你有钱的时候，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人情关系牢不可破。但是如果有一天遭遇困难，身无分文的时候，围绕在身边的人好像都突然间不见了，曾经的亲密会变成冷眼，曾经的热情会变成冷漠。我哋开始会体验到乜嘢叫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呢个其实就系人性嘅现实、人性嘅真实写照。喺金钱面前，人人会唔会暴露出自己嘅本性？有啲人为咗金钱而不择手段，有啲人会坚守自己嘅原则。 钱唔单止系物质财富，更加一种价值观同埋人生态度嘅体现。人生在世，要学会做人。做人就系随心所欲表达自己嘅想法同情感，唔系，而系要睇下人哋嘅面色，展现其他人想睇到嘅一面。呢个唔系虚伪，只系一种为人处世嘅智慧。只有当我哋了解人哋嘅需求、期望，先可以更好咁同佢哋相处，融入社会。人际关系里边最紧要保持清醒，学会察言观色，了解人哋嘅真实想法。 沧海一声笑， 愿你找到真实嘅人生。 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知己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笑，景野静了，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正是我哋罗文嘅呢个版本啦，快乐早上十一点钟，星期一嘅早上听紧风骚快活人。今日报运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嘅。未来嘅数日大致都系天晴咧，干燥咧，非常正正嘅天气。星期二日间酷热，晚上会北风增强噶啦。先听十一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早晨。上个礼拜有人话想。讲呢个耿耿于怀， 系啊，耿耿于怀， 嗰个系我啊。 耿耿于怀点解啊？你哋觉得？ 硬系有一件事摆唔住，成日棘住棘住，记住记住，通常系啲唔开心嘅嘢。 喺你个怀度有嘢硬住硬住， 怀喺边啊？你个怀？ 怀 个胸口个位啦。 喺你个肚腩个 心里边，我谂呢度讲心里边系咪？ 嗯，冇错。 嗯。 交完啦，系嘛？ 耿耿于怀咧，其实源自一句好古老嘅说话，《诗经》。 叫做耿耿于心。 哦， 我耿住点解啊？ 听到耳仔有火，听到火都嚟埋啦。 我就 听到你咁讲，我就火都嚟埋。 所以耿耿于怀咯， 耿耿于怀。 系啊，即系啲耳仔听到会发火嘅嘢，之后跟住你咪摆喺个心度咯。 发火听到发火，但又唔可以讲出嚟。 系 啱唔啱 啊？啱唔啱？正啊嘛。唔系。耿耿， 其实个耿住咧好多个解释嘅， 啃啃住啲嘢， 唔系， 系又啱啫， 系 咩 又啱啫？ 个音啊嘛，啃住啲嘢喺度啊嘛， 个 啲嘢过唔到。 佢意思咧，其实咧就系话个心里边啊，成日 有个谜， 谂住啲嘢又唔可以 忘记。心里有个谜， 你出嚟，你即刻出嚟， 难计， 你即刻出嚟，你仲有？ 我就识呢句啫。 佢哋两个无线， 变咗唱又唐啊！而家嚟 music lesson， 即系我系咪两个一齐出去？ 佢啫， 冇人噶咯喎呢班，我都出 嚟。冇咪冇咯，我全部出嚟。嗱，即系话个心咧，成日谂住啲嘢咧，放唔低。 系啊， 就叫做梗啊。 但系如果我谂开心嘢咧，可唔可以话梗梗于怀？ 唔会嘅，开心啲嘢你会放得低嘅， 系啊，系啊，开心 唔开心嘅嘢你先至放唔低嘅。 你会周围话俾人听啊，想同人哋分享啊， 系啊， 咁咪就梗住咧耳仔同个火啦，即系都关耳仔事。 耳火 系啊，几个意思啊？佢话即系 几个意思？ 即系耳仔啊， 几 仔 梗？ 咁头先佢讲个啱唔啱啊？即系听到啲火滚嘢。 唔啱，佢其实有啲嘢你摆个心度。 咁点解关耳仔事咧？ 啲嘢系点解个造字系要咁样啊？如果系个梗字， 嗱，听我讲先啦。个梗字咧，第一个解释咧就系耳仔咧贴住个面啦。 系啊， 贴住个面咧就叫梗啦。 系， 耳仔贴住个面就，咁有啲人兜风耳咧， 咁 咪咁 梗啦， 梗。 咁样咪人哋嘅耳仔贴住我块面。我 你呢啲嘢咧，你唔好再喺学校嗰度讲。 你咪作句，咪你话，请问你可以梗我吗？或者我可以梗你吗？ 跟住又话你话佢，想自己蚀时间 嚟咧。真问下啫嘛， 讲呢啲咁嘅嘢真系啊！ 你又唔见两个同学问，真系耿耿于怀。佢亦都因为我话佢咧，耿耿于怀。 好。 喂，另外第二个梗咧。即系叫做光明嘅意思， 光明， 即系个梗字有光明啊咁嘅意思。 咁你个好嘅，点解唔开心啊？光明， 光明系好， 系咯， 系啊。 但系我哋耿耿于怀讲一啲唔开心嘅事啊嘛。 耿耿于怀个梗咧，就系个心里面成日谂住啲嘢，你放唔低。咁其实咧个梗就有好多 意思嘅， 单字去解个梗。 又或者佢未必系唔好嘅。 嗱，你个梗仲有一个形容咧，就系忠诚， 忠诚， 忠心耿耿， 系啦， 耿直， 系 冇错，系啦。仲有乜嘢啦？谂到， 仲有咩啊？ 嗯，仲有咩啊？ 条腰有啲梗， 你揾你噶， 老腰耿耿， 老腰耿 耿， 膊头都耿耿。 颈梗膊痛呢个 颈梗膊， 系啊，吉梗， 吉梗， 吉梗系一种嘢嚟噶，系啊， 植物嚟 嘅，吉梗， 仲有考试衰梗， 唔系，咁其实个正直不阿嘅意思都有，系正直啊，忠直咁样， 哇，写低佢先学到嘢啊， 个梗字真系好多解释，仲有一个，佢就系个姓嚟嘅。 姓耿啊， 姓耿啊， 耿 系咩？ 系啊，有姓耿。 狗爪边个系狄嘅？ 系 系 啊， 冇错 系啊。有一个人汉代，有一个人叫姓耿，你叫咩名啊？ 汉代一个姓耿嘅， 系啊， 好熟噶，系咪两个字 噶？ 两个字嘅， 唔系耿乜乜， 耿唔识， 俾一个字，耿乜乜， 耿乜枪， 耿乜 枪，真系冇听过。 耿子昌， 我哋唔识噶嘛，唔未听过噶嘛。 耿国昌啊， 当真都系呢啲名嘅。耿 古代喎，宋代喎， 系耿小昌， 汉代啊， 大昌， 汉代啊， 寿昌， 寿 啊， 唔 识 边个寿啊？ 耿寿昌唔识， 祝寿啊。 而家仲有冇人姓呢个姓啊？ 耿寿昌， 有， 都几好型，我觉得。如果你姓耿， 系啊， 系咪 啊？耿几好噶， 耿锐， 讲翻啦， 耿锐， 你叫耿少， 耿仲阳。 耿 都得， 耿仲阳几衬喎， 风骚快活耿人。 OK， 嚟嘅就。 OK， 成語咧其實即係中國咧漢語一個幾特色嘅呢個成語，四字成語，特別係四個字嘅。其實佢嘅來源咧好多好多。包括有嚟自中國嘅神話， 係 你覺得有邊一個？ 耿秀昌冇嘢啦， 冇啦， 佢就想話俾你知係姓耿嘅。OK， 好。 中國成語咧有啲嚟自神話嘅， 係啊， 有啲乜嘢啊？ 《西遊記》咯， 有咩成語係來自神話？ 成語嚟自就成， 我 神話嘛， 係啊， 嚟自神話。 西遊記係 全神貫注，有個神字， 係你 去。 你俾個例子先，你俾個例子先。 嗱，例如精衛填海 嚇。 《山海经》 系啊，即系呢啲咪嚟自 即系呢啲 神话里边嘅， 识过呢个真系 系啦。 朱容 女娲补天， 呢个都系成语啊， 系啊 系啊 系啊系啊。 咁咩咯？姜子牙愿公愿者上吊系咪啊？ 四字成语， 愿者上吊咯。谚语或者叫歇后语，系啦， 就唔系成语。 预言嘅都有啊，嚟自语言。 预定语啊？ 预言。 阿知阿龟兔赛跑， 系啊。 系啊， 呢啲咯， 系啊，真系啊。 仲有咧， 仲有咩？ 但系 雀巢偷 占，系咪呢个系咪预言啊？ 系啊， 雀巢偷占系咩？ 系啊， 唔系， 我 叫 查。 雀巢偷占唔算系预言。 狐假虎威啊， 系啊，狡兔三窟 啊，嗰啲就 系 啦。 系啊， 咁跟住咧就有啲系嚟自啲历史故事嘅，历史故事嘅成语有乜嘢？ 好多愚公移山咯。 愚公移山嚟自神话，愚公移山嚟 嘅神话嚟嘅咩？愚公移山系 历史，历史真系有呢个人嘅。 指鹿为马， 啱啦， 指鹿为马有古仔， 阿高仔， 咩殃及池鱼， 缘璧归赵， 系啊， 哇， 系啊，即系呢啲 杯弓蛇影， 系冇错啦。就係嗰個又係 預言，仲有咧神來自神話， 係仲有歷 史故事， 啊，跟住有啲文學作品嚟自，例如青出於藍， 哦， 荀子嘅勸學，即係話哇，你個藍色，你再由呢個藍色做出嚟嘅藍色更加藍嘅， 特別 係啦，就叫做青出於藍，即係話喂，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喎， 喂，點啊？ 你知外国嘅故事都有喎， 有啊！头先你讲嗰啲，我都寓言故事，你就系谂起以前嗰啲可睇嗰啲童话 吓，有一句成语系嚟自外国嘅， 关于啲咩噶？ 关于灰姑娘， 关于佢 外国嘅咩？外国嘅故事 啊，外国嘅故事。 其实龟兔赛跑系咪外国噶？ 都有中国嘅龟嘅， 同埋中国兔嘅， 系咯，我成日都 知道 外国。 月亮都有个只玉兔啦。 系啊， 快讲你外国故事先啦，谂下先。系讲咩？嗱，呢俾啲提示，呢个 雪姑七友， 四字成语， 四字 成语啊， 好搞笑。 外国嘅《仙剑奇缘》我都话。 唔系。 唔系， 系咪呢啲啊？ 你讲个意思系讲咩噶？四字成语个意思系讲咩噶？你唔好捣乱啊！细路长好认真学习啊！ 大力水手。 I Q 博士， 水手个解释系乜嘢 ？I Q 博士， 你讲得通嘅话啫。 OK， 你食多啲嘢嘅话，你一定会变大只。你俾心机读书嘅话，你第时一定有成就。 造句， 犀利，咁咪讲噶咯。 造句，你又真系解释而家做。 大拍卖啦，四男咩？噗噗，大拍卖。 食咗啲咩？琴晚。 我睇你 boot 到几耐？ 嗱，马老师好认真嘅，你快啲讲四字成语嗰个意思系讲咩个 故事？ 嗱，一个故事叫火中取栗，有冇听过？ 有听过， 有听 过。喺个伸只手入去个火度攞个栗栗子出嚟， 系啦。 但我个故事嚟嘅咩？ 我个故事咩？ 故事嚟噶，法国。 你肯定？ 咁个古仔讲咩？ 肯定。 咁个作家边个 ？Simply Fat。 你睇下 我。Simply Fat。 Sunshine Project。 火中取栗。 火麻烦个咪唔系你口水。 火中取栗系关于一只马骝同一只猫嘅故事。 咁点啊？ 你讲啊， 你 讲啊， 系我想听。 有一次咧，就有啲火里边啲栗子喺度啊，一只马骝 好想食， 啊好想食，佢又 唔够胆攞，就揾只猫， 就叫只猫， 就叫只猫帮佢攞。 精人出口，笨人出手。 只猫就攞咗啦，跟住毛咧烧咗啦。 系。 咁呢个故事就叫火中取栗。咩意思啊？你推敲一下， 咪就係話精 人出口， 笨人出手咯， 啱唔啱啊？ 啱唔啱啊？ 類近啊，即係意思咧就係話你利用人哋去做啲嘢，跟住咧自己 取得人哋成 益， 係 啦， 坐 享其成， 坐 享其成， 係啦，攞咗利益， 火中取栗， 火中取栗， 火中取栗， 火中取栗咧就係嚟自一個法國詩人。 我哋讀，我哋讀叫咩名俾？ 上面嘅 fat twat， 拉拉 拉 一點， 拉一個點， 一點拉拉啡， 唔係啊。唔係拉一點風燈啊！個點呢度啊，拉點拉點風燈， 拉到風點， 拉點風啊！風燈 拉點啊，係啊， 拉風燈。 點解中文嚟嘅？ 佢譯咗嚟中文，佢將個音音譯 嚟，唔係拉丁拉點拉點風燈。 拉啲粉拖，係啊，我哋拉啲粉拖， 係喎，拉啲粉拖， 可能係咁樣，可能 係啊，風燈隻粉拖喎， 好勁啊， 有啲料到啊，細路仔， 我想問老師，點解法國嘅故事會變成成語啊？邊個寫㗎？即係將佢撮過嚟， 其實咧一路傳過嚟， 都查唔到喎。 嗱，相傳咧喺呢個張煙出塞咧，咪兩次出塞嘅，就呢條絲綢之路咧，喺呢一個西部西域嗰個。关于关咩？ 嘉 峪關度傳入嚟嘅， 你去過㗎嘉峪關？ 我作㗎呢個， 我信啦， 我都信， 真係㗎啦，我理得你啫，係咪咯？ 咁 即係拉到半推，拉到半端就你去咗嗰度係咪？ 傳下就係 阿拉風燈咧，就將呢個故事咧，就我哋中國人攞咗嚟叫火中取栗，係啦。 咁佢係咪都法國都有一個咁嘅意思㗎？係 啊，係啊，係啊。 咁 個 四 字 係乜嘢啊？法拉芬蘇， 即係法文點講？ 即係法文叫 火中取栗。火中取栗， 火中取栗子， 火中取栗黑。阿里咪开会，阿查拉咪开喺会。 其实有冇啲朋友要识法文？ 识法文嘅，我咩讲啊？我咩即刻自连瑞瑞嘅电话， 教佢点讲？ 我真系好想知啊！即系火中取栗啊！火中取栗嘅话，系个法文系咩咧？系啦，请你哋话俾我哋听，提供俾我哋。 喂，咁样嗱，咁样讲题外话，马老师俾我插个题外话。喂，今年咧，原来系中国同法国建交唔知60周年，因为我嗰日睇电影咧，有一套叫《康熙与路易十四》，我劲想睇啊， 好 想睇啊， 系好啊， 所以中国同法国都系好有渊源嘅， 系 好 啊，其实系支酒嚟啊，《 康熙与路易十四》 唔系，唔好饮酒，唔好饮酒， 冇， 老师继续教， 好贵啊，嗰啲酒， 教完未噶？ 梗未啦，其实成语咧仲有好多，好多变奏， 变奏系。 扑朔迷离听 过啦，听过木兰辞啊， 冇错， 两套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扑朔迷离啊， 系啊，但我唔记得 扑朔迷离去到边度系扑朔迷离啊？ 嗱，听住啦，话雄兔却脚扑朔， 系 雌 兔眼迷 离，两套 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 雌？系啦，呢個咧 好多時候你淨係呢四句裡面咧，你記得後面嗰兩句嗬，係啊，上面嗰兩句你唔記得。 撲朔迷離嘅意思大家都知㗎啦， 冇錯， 即係話都唔知佢 丈母有丈母娘，真定係 啊， 唔一定係男定女，即 係總之個局面睇唔穿， 係就係咁啦。咁跟住咧，仲有啲，但有啲成語咧好得意嘅喎，你唔可以改嘅喎，但有啲又可以調前調後嘅喎，有冇發覺？ 有邊啲可以調前調後啊？ 你諗下， 譬如撲朔迷離，迷離撲朔咁樣， 每人講迷離。 東西南北或者係南北東西， 一二三四三四二一。 咁都得， 系啊， 唔系，唔怪得知，唔怪之得， 呢个好似 系啊， 呢个好似系， 唔怪得知，唔怪之得， 呢个唔系成语嚟噶喎，呢个， 我觉得系啊， 四个字， 你话 系成语就 系啊， 我摆， 系啊， 一二三四，四三二一，二二三四， 你但唔系，如果你二三四嘅话，你四三二系倒数嚟噶喎， 咁都系可以调转啦， 都得， 倒装 有另外意思啫， 系啦， 咩咩边句啊？ 例如有啲咩？似梦迷离，迷离似梦， 日月星辰，星辰日月。 你哋玩夠未？ 唔係啊，我就問，我問緊你啊。 咁你又唔 講？你睇你瞪大對眼嗰堆嘢。 我問緊你啊，就係係咪呢啲啊？即係類似。 你講。 類似係。 係咯。 火中取栗。有冇例子？ 取栗火中。 有。 係咩啊？ 係啦。佢仲喺度嗰啲又火中 嚇？ 佢問緊你啊！你一路都唔答 啊 嘛！ 你唔答佢咪 快啲啊！ 填個空間。 有邊個啊？ 隔岸觀火，觀火隔岸。

他希望过一段时间见到猴子情况恢复正常之后，考虑重开有关园区。施政报告提出推动低空经济，首阶段试以无人机运约送外卖。中国香港无人机总会主席杨景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试点飞行应该选择人烟稀少地区，避开楼宇密集的市区，测试系统稳定性和居民接受程度，同时让公众了解无人机运作的安全性，消除疑虑。杨景祥表示，本港市区内 WiFi 路由器较多，或会影响无人机的运作，加上目前法例规定无人机飞行高度上限是90米，市民或难以即时适应。提及早前无人机表演受电离层闪烁现象影响，被问到无人机运输会不会受到天气因素影响，杨景祥说，相比对无人机群飞表演，电离层闪烁对物流运输的影响相对较少，因为物流运输通常只是需要单架机飞行，而且无人机之间会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澳门刊登政府公布确认今个月13号举行的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的总核算结果，岑浩辉在400个选委当中取得到场投票398名选委当中的394张有效票，其余4张是白票，得票率 98.99%。公告指出，因为在法定期限之内没有提出司法上诉，终审法院按规定确认总核算结果，并宣布当选的候选人是岑浩辉。在完成刊宪法律程序之后，现任行政长官贺一诚会将选举报告呈交中央政府并提请任命，之后由中央安排岑浩辉到北京接受任命状。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星期二日间酷热，晚上北风增强。本周中后期早晚稍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27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10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0点，升20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32.2，升1.95元。南方恒生科技4.52冇起跌。腾讯控股425.6，跌5.2。美团185.9，升5毫，小米集团24.95升4毫，阿里巴巴99.15，跌1.35元，盈富基金21.44，跌6仙，中国中药2.52，跌1.31，港交所316.4，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75.94，跌2.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71，日元149.15，瑞士法郎0.865，加元1.381，人民幣7.102，英鎊對美元1.306，歐元對美元1.087，澳元對美元0.6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08。日經平均指數報39014點，升33點。港金报25,30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31.88美元，卖出2,73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南地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现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小榄，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系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亦都影响到元朗公路屯门方向系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去近福亨村，就系、是、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南地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现时龙尾排到 到去屯门公路近小榄，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排到去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亦都影响到元朗公路屯门方向，现时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服务，例如系港铁嘅服务。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排到去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日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以北以南， 南来北往。 金港 金港 话你知 话你知。 嘿、hey, 你好，我是郭鹏。在金港话你知这档节目当中，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探讨金港两地的音乐、美食等文化，以及这些文化外在的光怪陆离和内里的丰厚底蕴。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金港话你知。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 麦乐村是剧中援外医疗队的基地，而麦乐是非洲斯瓦西里语的中文译音，意思是永远咁解，寓意寄望中非友谊，地久天长。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0日。 行政长官已发表2024年施政报告，将带领香港创新求变，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加快建设八大中心，集聚高端人才，大力推动高增值服务，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文体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构建关爱共融社会。 我哋会按住施政报告齐改革同发展，为民生建未来，一起建设更美好的香港。 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的是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着风骚快活人见齐我们这么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睇戏、睇剧集等等嘅时间，我最近咧睇咗喺呢个电影串流平台咧有一套中国内地嘅电影叫做《人生大事》，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咁样？ 咁网上咧。 啊！你而家先介紹過先 啦，咁我講多幾句，係 啦， 冇所謂。 呢套戲咧就我見到又吸引我注意力咧，就係網上見到好多人咧話好好睇啊，好感人啊咁樣。咁於是我又去睇睇啦。咁呢套戲咧嗰個成績都非常之亮麗嘅，攞到17亿嘅票房，係2022年第四買座嘅一套電影啦。咁戲裏邊咧就尤其是嗰個女仔咧，即係喺拍呢套戲嘅時候咧得9岁嘅啫。咁我覺得哇，真係好犀利！即係佢嗰個演技，雖然我覺得有少少某啲位咧係略嫌有啲老積咗嘅。咁、但系都因为戏里边咧，佢讲呢个女仔系同一个老婆婆啦，即系由细到大相处啦，咁所以咧又有时你会觉得真系嘅，即系学咗啲大人嗰啲叫做诶讲嘢啊，啲、譬如中意打牌啊，即系嗰啲咁。戏里边咧有好多嗰啲叫做幽默位咧，就我会觉得啊，真系几得意啦，即系个剧本写得好好嘅，同埋咧佢都塑造咗一个好特别嘅感情，就讲、呢个女仔咧点样同一个本来大家都唔中意大家嘅做殯仪嘅男仔咧， 我敬住呢个男主角， 发生咗一段嘅好似父女咁，系啦系啦，一段好似父女咁嘅感情啦咁样。咁如果 Sarah 介绍咧，我就唔详细。 唔紧要，你照讲咯。 系嘛？ 系啊，因为 系啊， 睇同一套戏就系啊，大家都唔有感觉噶嘛。 咁就讲呢个男仔咧，系一个咧坐完监，即系有啲吊儿郎当嘅感觉嘅。咁啊，即系承继咗阿爸嗰个殡仪业啦，一个公司叫上天堂咁样。咁啊，做住每一日咧去接遗体啊，跟住帮佢哋搞殡仪嘅仪式啊，咁样。咁有一日咧，即系当佢去到帮个老婆婆咧做一个接遗体嘅工作嘅时候咧，里边有啲情节，我以前都访问过一啲即系做呢个工作嘅人都知嘅，就系话当个遗体如果已经系太过僵硬，你点样咧咁样？因为搬唔喐噶啦嘛，同埋喐，因为佢姿势可能已经系一个固定咗，你点可以将佢搬走咧？咁样就当佢做紧呢个咁样嘅，即系用热水啊帮佢按摩啊，同佢掹翻啲手啊脚嘅时候咧，突然间呢个小妹妹就出场啦，就喺个柜嗰度跳出嚟，跟住揾支棒系咁打佢打佢，唔好搞我外婆咁样。咁原来咧佢由细到大咧就系呢个外婆凑大嘅，咁而佢唔明白死生，咁于是咧佢成日觉得你点解捉走我外婆啊咁样，咁就形容呢个女仔。后来咧就追住嗰个灵车影咗张相，用佢嘅手表，然之后咧就凭住呢个相上天堂呢间公司嘅名，就一路揾到嚟呢一个地方，从此就唔肯走啦。咁跟住咧，亦都因为呢个小妹妹咧冇屋企人，爸爸妈妈唔知去咗边噶啦，咁所以咧佢系啲屋企人咧都唔系好想理佢。不如咁啦，我哋有飞机票买咗，要离开，你帮我 take care 几日啦，咁样，咁就开始咗呢一个一大一小嘅相处嗰个过程。咁睇系好好吸引你嘅，即系会一路想睇落去睇落去，睇个剧情发展到到最后点咧咁样。佢系咪真系会以后继续喺佢屋企住咧，做佢个女咧？咁啊，我觉得佢系有嗰个商业元素啦，同埋嗰啲感人位咧系唔夸张嘅。唔会话太过煽情啦。咁亦都值得推荐，就叫做人生大事嘅， 好，咁我今日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就叫做《跨到彼岸寻找你》，英文咧就系 Crossing。另外嘅就系呢个应该系香港嘅一个港译嘅名嚟嘅，咁但系你其他嗰啲，如果你要揾嘅，可能系其他唔同地区嘅咧，就叫做《穿行》。好啦，咁其实个故事系讲啲乜嘢咧？因为个地方对于我嚟讲嘅话，我觉得好 interesting， 所以咧我就睇咗呢一套电影啦，系喺格鲁吉亚嘅一个故仔，亦都讲紧嘅就系格鲁吉亚嘅一啲即系人，佢哋要去到土耳其度揾人嘅一个故事，就寻找他乡的故事啦。故事讲述一个咧就系格鲁吉亚嘅中年教师，佢个名叫 Lia， 佢要去到一个海边嘅城市咧，喺格鲁吉亚个海边嘅城市咧，就想揾一个已经系做咗跨性别嘅一个嘅侄女，要揾一位嘅就系佢跨性别嘅侄女。咁目的咧就 系 要完成佢妹妹嘅一个遗愿。 系， 即系妹妹走咗啦，咁但系会揾翻佢自己个侄女。可惜嘅就系咧，侄女一早咧已经系被赶出家门啦，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大家都已经冇联络啦。而呢一位嘅中年教师嘅话，手上只有一啲好零碎有关于嘅就系侄女嘅嘢，两样嘢啫，得佢嘅侄女。相都冇啊！ 相都冇啊！ 一个嘅就系个侄女做咗跨性别人士之后改咗嘅一个女仔嘅名字，另外嘅就系知道佢搬咗去土耳其嘅伊斯坦堡，系咁多啦，系咁多呢两样嘢啦。咁但系咧就知道嘅就系话啊，佢去呢个伊斯坦堡以之前嘅话咧，就住过喺海边嘅一个小屋。咁我唯有去嗰度嘅就系问下周围附近嘅人有关于佢多少少嘅资料啦，因为我真系要为我嘅妹妹去完成佢呢个遗愿。冇错，咁究竟佢喺呢个伊斯坦堡嗰度做紧啲咩嘢咧？佢喺边度嘅话咧，佢一无所知，佢只可以去到嘅就系佢嘅海边小屋嗰度咧，就系问人。而期间咧就认识咗嘅就系一个就系声称啊吓，即系佢未搬之前嘅话咧，都已经喺嗰间屋嗰度系识佢嘅一个咧少年啊，佢叫做 Archie。咁啊声称话自己其实我识佢噶，我知道佢系叫咩名嘅，我亦都同佢有啲交流嘅。咁啊就话呢一个侄女嘅话咧，我亦都识少少个英文，不如咁啦，我同你一起去土耳其嗰度帮你找呢个侄女，就 是 一个少年，同埋呢一位嘅就是呢个中年嘅教师啦。咁帮佢一起找，咁所以咧，当然啦，呢一位嘅女教师嘅话半信半疑啊，即系你系唔系噶？ 系啊， 定系想呃佢钱噶？呃依钱啊？ 呃依钱啊？ 系 嘛？ 想火中取栗、啊？ 咪就系啦，冇错啦。可能帮你吸啲罐咁，跟住又话要你收翻你钱啦。即系佢即 系你咪谂多咗， 系唔系啊？ 骗子痛症嗰啲啊？ 啱啦，但系其实呢个 Archie 咧，一心咧都系想希望嘅就系同佢一齐去土耳其度去揾呢个侄女咧，以为名，但系其实佢想去嗰度揾嘢做，因为佢想离开。 吓，即系呢啲咁样嘅系啦，格鲁吉亚。好啦，咁跟住佢就声称自己又识少英文，我帮你可以翻译啊咧，带埋我一齐去啦。咁喺呢个极不情愿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开始咗呢个寻亲之旅啦。佢哋好惨嘅，因为其实两个都冇钱嘅，所以你见到嘅就系佢哋要搭巴士啦，要住一啲咧就好廉价嘅 hostel 啦，人生又路不熟啦，语言又不通，因为格鲁吉亚去到呢个土耳其嘅话系讲唔同嘅语言嘅，咁所以佢就只能误打误撞咁样。而期间咧就认识咗就系当地有两个相依为命嘅街童啊吓，咁跟住咧佢哋就去带阿 Lia 去到一个就系跨性别人士佢哋会聚居嘅地方，试图去问下人究竟识唔识呢一个人，当然揾唔到啦。咁之前嘅话咧都系认识咗有一位，之后认识咗有一位嘅就系帮紧一啲跨性别人士嘅位律师。因为在当时来讲的话有很多的东西的话这一类型的人即其实跨性别人士都会遭受到有很多社会上面的一些的 歧视。 是啦歧视。有时如果你犯了事也好或者什么都好的话是需要有一些律师真的要帮帮你手的。 是啊。 好啦那么就帮手去找他的侄女的。那仲有我喜欢的就是剧情当中的发展的话你就会发觉例如个后生仔有时中间的话会离开这一位的中年女老师会想自己跟你后生仔去玩啊。又或者就是这个 Lia 在中间的话会遇到有某些人嘅话，又会想开始一少少嘅浪漫史啊。反而嘅话，你会更加觉得佢好写实嘅。其实 系啊，人嚟噶嘛， 系人 有感情嘅， 系咪啊？佢去到一个唔熟嘅地方，但系有啲人同佢都识得讲阿鲁吉亚话嘅话，咁啊，大家又会有少少嘢咁。但系大家应唔应该喺埋一齐咧？诸如此类。咁所以嘅就系我觉得系令人感动嘅，会令到呢一个电影嘅话，你会显得更加真实嘅。而其中我觉得佢好感动嘅地方嘅就系其中有一段，呢一个男仔 Archie 就问阿 Lia， 佢就系话：如果真系俾你揾到呢个侄女嘅话，其实咧你咁辛苦揾佢嘅话。你想同佢讲啲咩嘢 ？Lia 就话啦：，我哋为咗别人嘅想法同埋闲话，浪费咗太多时间。因为佢个侄女系一位跨性别人士，有好多人睇佢唔起，又或者佢就系对佢有一啲嘅睇法。咁跟住我哋就因为咁样嘅话，就抨咗佢出门口，系嘛，唔理佢啦。咁我哋发觉就系、是，其实做咩要理人哋点谂啫？浪费咗太多时间啦。而且嘅话，如果我见到佢嘅话，我只系想同佢讲一句：我爱佢，我爱你。哇！嗰个位其实我觉得系好感动嘅。咁样，其实我觉得就系带出咗嘅就其实都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话接纳、原谅呢样嘢嘅可贵，始终都系一家人，系咪？就算佢变成一个点样嘅，咁佢呢个系佢嘅选择，系咪？ 佢又冇做坏事， 佢有佢嘅人生。 系啊，佢自己有佢自己嘅人生咁样。而最后究竟呢人揾唔揾到呢个侄女嘅话咧？就可以大家可以睇睇呢一套 電影，好有吸引力喎， 有吸引力嘅，因為呢一位嘅導演嘅話，其實都有一啲幾好嘅一啲作品嘅，係啊、 okay ， 受到好多嘅一啲影展嘅獎。 我想翻想問 Crossing 咁佢 on the way 嘅時候啲風景係咪都好靚？因為格魯吉亞，我其實我都唔係對呢、這個。國家都唔係好認識咯，係咪好靚嘅拍出嚟？ 佢拍出嚟嘅就係、是、啊，你問得好好，因為其實佢嗰個攝影嘅方法嘅話，亦都係希望好似一啲 documentary，又或者係好似係比較係一啲寫實電影咁樣去拍嘅話，所以你覺得係好舒服嘅，靚、 嘅。好今日呢套戲咧，原來阿鋭鋭都睇過嘅，咁、我哋可以一齊討論下，好似佢有啲唔同嘅睇法啊。今日要介紹呢套電影咧，叫《完美物質》。對 substance 咁就一套關於可以話係body horror 啊，一啲血腥啊，同埋有夾雜一少少 science fiction 有啲科幻感覺嘅一啲電影嚟嘅。咁、那個director 咧叫 Carly Fajit 啊，咁啊 main cast 咧就係有一個大家都一定好熟悉噶啦，《人鬼情未了》嘅女主角 Demi Moore 啊，係啦，咁有個新進嘅女星咧，就 Margaret Qualley 啊。咁呢個女星咧，我覺得啊，我睇嘅時候咧，哇！不得了，好靓，啲五官好靓啊！咁同埋咧，讲一少少呢套电影咧，十八岁以上人士先睇啦嘅，因为有啲裸露镜头同埋血腥嘅环节都真系比较 三级啦，即系 属于三级片啦。咁、所以就系啦， 大家留意啦， 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咧呢套电影咧，即系总括嚟讲咧，就系、是、探讨一啲，即系佢探讨嘅议题比较多，同埋每个议题咧，我都觉得我有兴趣去即系了解嘅、就系、是、对青春嘅迷恋啦，现代人嘅一啲审美嘅标准眼光啦， 特别对女性 系啦，同埋大家对于 aging 啊，即系对于衰老嗰种恐惧、即系我谂人。對於老啊，或者對死去啊，都好有種恐懼咁，所以但係 particularly 係真係講女性比較多嘅，因為佢都會批評下或者審視下女仔喺現今角度對於靚嘅睇法啊，你嘅身材要點啊，你嘅樣要點啊？ 因為呢個社會真係對女性係 特別苛刻嘅， 係啦，係咪啊？特別唔客氣啊嘛。 即係你真心講一個可能一個六十歲嘅男人同一個六十歲嘅女人，佢面對喺工作啊、家庭啊、卡拉卡拉嘅嘢，都應該係女性個壓力會比較大啲。我自己覺得， 你好多時候會聽到嘅就係有啲男性我就哇佢老咗嘅話都好有型喎、啊，但係女性佢就話好心理啦，仲出嚟獻世，係 啦就會咁樣 嘢噶嘛， 係啊，或者一啲即係一啲媒體嘅報道都話，哇你睇下佢個 殘咗幾多， 殘咗幾多，但係覺得嚇。啊老咗就係咁噶啦，係咪？ 好，有個特別交通消息。與此同時嘅話，我先講講啊嚇，就運輸署喺上晝嘅11:50咧就宣布，因為交通意外咧，元朗公路往元朗方向咧，跟住藍地交匯處嘅部分行車線咧係依然封閉嘅。市民咧就要留意住就係九巴同埋龍運途經元朗公路往呢一個嘅就係元朗方向嘅服務咧，亦都會受到影響，就要考慮咧使用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務，例如港鐵服務啦。而現時咧就元朗公路往元朗方向嘅車龍咧，龍尾已經去到屯門公路，跟住小欖及呢一個嘅就係龍富路啊！哇，跟住呢一個嘅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啦，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留意。 嗯、 好，請繼續。 咁之後呢套戲咧，亦都攞埋呢個康城影展嘅最佳劇本喎。咁、大家陣間去討論一下。咁個劇情講咩咧？長話短説啦。咁就係一個 Demi Moore 飾演嘅 Elizabeth 咧，咁佢曾經咧就係風魔娛樂圈。嘅一個女星嚟嘅，又攞個 Oscar Award 啊！ 對唔住，我想問下呢個迪 寶 女主角 係啦， 迪 尼摩 係 大年紀咯喎， 佢六喺入邊就即係一個六十嘅， 當然 六十歲啦。而家我就冇 check 啦，但我諗係 around 差唔多呢個 年紀， 六十零歲到啦。 我真係認唔到，因為佢嗰陣時喺人鬼情未了應該係 短 頭 髮 噶嘛。佢嗰場頭髮係睇翻影評，嚇係喎佢嚟嘅喎， 係 啦就咁樣。 其實佢 keep 得幾好 嘅， 我 咁佢 keep 得係好嘅，係啦，真係 keep 得唔差嘅，係啦。咁佢一個風魔一時嘅荷里活影星啦，咁但係就係即係不嬲都係受住萬人追捧啊，大家都係片約不斷啊。但係所謂呢個咩咧？青春就一個。唔係歲月係最殺豬刀嘅，歲月就係最殘忍嘅燙豬刀啊！咁所以任何人都係即係歲月不饒人啦。咁啊，步入呢個中年嘅佢咧，咁啊，隨住呢個年華老去咧，亦都風光不再啦。咁、就由大銀幕咧就退居到一個電視台入邊，係啊，做一個清晨嘅。健美即係教人哋點樣做 aerobic 嘅一個主持人，咁、但係電視台嗰個負責人咧，咁呢個男演員咧又飾演得幾好嘅，好衰格，亦都好不近人情一個上司啦，就嫌佢咧即係喂你都呢個年紀啦，都唔好再出嚟上鏡，唔好。即係啲觀眾都唔吸引嘅啦。咁今晚喺廁所嘅時候俾佢偷聽到，咁亦都咧喺公司咧都會進行一個公開招聘，就係物色一啲更加年輕啊、更加靚嘅女仔去取代佢啦。係啊， 好慘 啊， 咪係咪啊？你又知道喎？ 係啊，咁又要面對呢一個即係衰老嘅事實。 真係老啊嘛。 係啦，咁有一次咧，佢遇上交通意外咧，咁就咁啱因緣際會咧，有個急症室嘅男護士咧就偷偷地塞咗一個 USB 俾佢。咁呢個 USB 上面咧就寫住對 substance， 咁佢就即係個替名啦。咁就佢打开呢个 USB 咧，就声称入边有条广告咧，就系话啦，世界上有一个完美嘅物质，其实是一个黑市嘅一个药物嚟嘅，咁就系咧可以做到一啲叫做 cellular division， 即系啲细胞嘅分裂，可以做到一个更加年轻。更加體態完美嘅你，係啦，一 better version of yourself。咁佢就因為咧，都即係點講啊？面對住俾人逼要退休嘅處境啦，再加上自己都真係望住塊鏡，又好似真係係喎， 把心一橫， 係把心一橫，就算係黑市嘅人物都要搏一搏，搏一搏單車變摩托。咁所以真係嘅，咁所以咧佢就即係呢個戲嘅開始咧，就係隨住佢接觸咗呢一個 the substance 呢個完美物質之後咧，點樣去生成咗另外一個更加年輕、更加貌美，就係頭先所講啦，呢一個年輕女星嘅女演員演嘅咁。就是引嚟一連串不可收拾的後果，咁後面嗰啲我就唔劇透啦。但係我想講，即係作為即係一個男觀眾咧，即係好睇得出咧，一個六十歲嘅演員同埋一個可能廿零歲嘅女演員，佢哋喺個鏡頭前面攞即係袒露佢自己身體嘅部分之後，你會發覺哇，青春真係一樣。大家都好著迷嘅嘢，即係佢哋身皮膚嘅狀態啊，佢嘅面部嘅輪廓啊，都真係哇嗰、那個。新進 眼前一亮， 同埋佢拍攝嘅手法，其實我覺得係專登噶，有好多嘢全部都係咧賺到爆曬嘅，係啊，佢會好少嘅就係一啲比較遠嘅，佢所有嘅嘢嘅話，佢都係 close up 咁樣咯。 咁尤其 有一個好大對比，同埋好不安嘅， 佢令到你特登 令到你不安嘅。 譬如頭先我話有個電視台高層，佢係一個即係特登想描述佢一個好 evil 嘅狀態咧，講佢食蝦就 close up 佢食蝦啲 jab jab 聲啊，搣啲蝦 扭曲嘅樣， 扭曲嘅樣嘅 衰人嚟㗎呢個。 冇錯啦。咁至於成個電影咧，就係想即係。 讨论好大个篇幅咧，就系想讲女性而家活喺呢个现今社会呢个世界咧，对于美或者对于呢个世界，大家对美嗰个扭曲到极致啊，所承受住嗰一种嘅压力系有啲辛苦同埋比较可悲嘅。咁但系我睇完呢一个电影，我自己反思就系，虽然大家都系好追求年轻啦，追求要唔衰老啦，但系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去到嗰个年纪每个阶段咧，都系属于最好嗰个 best moment of 你自己，即系嗰个。嗰、那個你咧都係最好啦， 都係你嚟嘅，係 啦，唔需要又話要特登去攞啲黑市藥物啊，去搞啊，搞完之後咧仲整到最衰咁樣，咁所以就係啦，好好照顧自己，好好愛自己，就係呢套電影所帶出嘅 message。 好，多謝， 好啦。 我今日介紹呢套電影咧係2009年嘅一套電影，咁點解我會睇翻呢套戲咧？就係因為佢係原著咧就係韓江。就啱啱攞到呢個諾貝爾文學獎嘅一位韓國嘅女士女作家，咁佢咧部電影咧就叫做《素食者》或者《素食主義者》嚇，咁其實咧大家就唔好俾佢呢個名字就誤導，以為講啊食素點點，或者唔食素又點點點，完全唔係嘅。佢只要講個女主角咧，佢係一個。有一晚佢發夢，夢到咧啲面孔，嗱、呢個夢到底係咩咧？從來冇形容過啊，冇 visualize 過嘅，就於是同佢老公講佢唔再食肉啦，咁要將所有嘅肉抌曬去，亦都覺得唔想親近個老公啦，因為佢覺得個老公身上有一陣 肉味， 佢想嘔啊嚇，咁於是咧咁佢屋企人咧就會覺得佢咦點解咁？ 撞一邪啊， 系 啊， 咁其实咧有一个篇幅就讲咧，原来佢细个嘅时候咧，两姐妹嚟噶呢个家庭，两姐妹仲有一个细佬嘅，就话遭到家暴啊，即系佢爸爸打佢妈妈，佢哋听到啲声，佢哋觉得好得人惊，好得人惊。咁然后有一日咧，呢、這个妹妹佢就唔知点解就感受到佢唔想再食肉，佢要食素。然後佢覺得自己，因為佢嘅姐夫咧喺因緣際會之下咧，喺個背脊畫咗啲花，成個身體畫咗啲花，佢就覺得自己係一個植物。 佢其實係邀請佢噶嘛，嘛、 啊？ 佢改編唔係咁樣，因為我睇本書， 係啊， 你就睇咗個電影。 係佢覺得自己一棵植物嚟，唔想再食肉，甚至無咧，其實佢家姐都試過救佢，擁佢入去醫院，又逼佢灌食物啦，但佢見到佢妹妹咧一手扯甩咗個輸營養液嗰個咧，就噴曬啲血咧。佢家姐就覺得，其實佢有佢自己嘅選擇喎。於是其實套戲基本上就係咁啦，但都好似頭先阿楊楊介紹嗰部電影咁啦，有啲係成人嘅鏡頭嘅，咁大家都要小心睇啦。你阿鋭鋭，你覺得嗰部電影？同埋書嗱，佢攞諾貝爾文學獎，你覺得呢本書係點樣樣咧？ 我睇嘅時候嘅話，因為我可能嗰個翻譯真係唔係麻麻地，咁所以我只能夠睇到嘅就係佢嘅嗰個意譯係冇嘅。我一路睇嘅時候，其實我就覺得佢就係好情色咯， 好情慾， 好情慾，好情色嘅一本書，因為你頭先講嘅話，佢嗰個攝影師唔係攝影師，佢嗰個姐夫嗰啲嘅。場口咧都形容得幾 露骨 嘅，係啦。咁我就唔知啦。咁我就其實我麻麻地呢本書嘅 有個唔好嘅印象啦，你係咪？ 可以咁講，因為其實你會覺得係啦，所以我唔知道，因為我冇睇電影，佢有冇交代呢啲嘢？ 有， 佢好多㗎， 套 本書裏面套 電影嘅後半。節先會有，但係都係好濕圖嘅，即 係 唔會 close up 啊等等嘅。佢都係形容，因為佢姐夫咧又係有啲屈不得志嘅感覺。我知道本書咧就分開咗三個章節嘅，家姐啦，佢老公啦，即係嗰個女主角嘅老公啦，同埋佢姐夫嘅。咁但係電影裏邊咧，描繪佢丈夫嘅。好少嘅啫，佢哋好快就離咗婚，離咗婚就唔見啦，唔見人啦。 書都唔係多， 嚇書都唔係多嚇。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佢戲裏邊探討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如果你喜歡嘅嘢或者你唔喜歡嘅嘢咧，你讓嗰個人去自己去感受去選擇，你就唔好逼佢啦。因為其中一場咧，佢哋好擔心個妹冇嘢食，翻咗屋企慶祝生日嚇，咁就佢爸爸見到咧。 又打佢，我覺得好好唔舒服，好難受嘅。我下一節再睇下韓江有冇第二啲作品先。 好嘅，好，多謝推介。 書係有嘅，電影我就唔知佢有冇拍到啦。 好啦，十二點。 大家好，我係 Sam 虛。只要樂觀闊達，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諗，保持平常心，處變不驚，用從容嘅態度去面對命運嘅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Hello， 兰兰，莎拉姐， 杨梅，你好， 大家好啊！ 哎呀，今日舒服好多。 我都真係舒服好多， 係咪咁講啊？ 咪可以自己去用啊！ 係啊，我哋三姊妹就夠嘅啦，咪就係啦。嗰啲人去跑馬拉松，係 啊， 馬家姐，好，夜晚黑發夢會見到佢噶啦，係發噩夢嘅啫。呢樣嘢嘅話，會唔會同個心 係啊？ 佢而家個心應該清一清啊！ 係有個新名啊，馬小瓊啊嘛， 係啊， 眼瓊啊， 係啦。咁雖然今日咧三，我哋三姊妹喺度啦。但是讲这件事的话，其实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一点的了、不过还剩下一条尾，所以今天我们都好好地这样去讲一下，关注一下大家的心脏健康。 之前都讲过话， 世界心脏日啦，上次 又有些什么迷思啊，即是心脏 是不是应该要吃低脂的食物啊等等，那些都有提过啦、其实呢都会看回。 你说不是嘛，所以我吃回高脂。 是有质量有质优质的脂肪。 唔系，有时我真系觉得咁嘅。 佢针住啲高脂嚟食， 系啊， 唔肥唔食。 你有时你会唔会咁噶嗱？与其话即系你都唔知道佢食咗啲咩嘢噶啦，低脂嗰啲所谓叫做话，咁不如食翻啲正常噶啦，但唔好食咁多咯。 系 咪啊？ 即所有嘢都系噶啦，你唔好多食噶嘛。 系咯， 系咯，但又唔好拣饮杂食嘅，我觉得。 系， 你又啱嘅， 啱啊， 好。 咁所以即系你食嘅时候，你都要睇翻你有时唔系俾藉口自己咯，即系话唉食完今次，下次就唔食啦，即系食埋。 俾藉口嗰啲唔喺度， 系。 他又戚第二下， 戚啊戚，我执跳跳， 系啊，即系我哋唔系刺激佢嘅心脏，但系咧，我哋系想即系令到佢咧，真系会即系食得健康啲，唔好成日就系嗌口号啊嘛，系咪？咁我哋上即系之前对两个礼拜前，我哋都有提过话，即系拣啲咩食材啦。咁大家翻去有冇话食多啲呢方面嘅生果啊？即系譬如蓝莓啊。 你唔使讲，我都已经有食噶啦，平时都有 噶。 有时我哋两个有时我会咧，譬如可能买之后，大家都会 share 咯。 系 啊，大家就鼓励对方。 同埋咧，而家我有时出街食饭咧，我会特登咧要嗌多条鱼食嘅。系啊，因为想食多啲鱼，因为想补下个脑。 咁但系你嗌嗰啲鱼咧，系咪即系？深海魚比較多定係 蒸 魚？蒸 魚 蒸魚多嘅 係 啦，蒸魚 咯。斑嗰啲係即係如果斑類嗰啲咧，石斑嗰啲咧就會即係 會好啲。 魚油係會多啲，即係你見到平時我哋食嗰啲魚咧，即係個 油脂要高啲 多啲嘅時候咧，個奧米加三脂肪酸就會豐富啲。 即是話頭先你所講嘅就係深海魚啦，又或者係三文魚啦，或者係鰻魚啦，咁啲油脂類會比較高啲嘅，就會更加好。 鱈魚啊， 係我好中意食呢啲㗎。 系嘛？ 系啊，我覺得佢就係有油嘅魚嘅話，你會更加好，係咯， 滑啲嘅 啊，入口都個口感好好多。 冇錯，咁同埋有啲人可能驚會腥啊，咁但係腥嘅時候，即係你會有唔同嘅煮法。 嗱咁講，新鮮係唔會腥，係啊，真係噶。 熱食嘅時候都係唔會腥。 啱，同埋你放血放得好嘅話，唔應該腥嘅。 係，冇錯， 呢個係一個重中之重。 即係個處理。 理嘅 处理嘅方法。 嗯嗯嗯。咁、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话我哋要食呢啲多啲食物嘅时候，咁我哋譬如早中晚点样去分布嘅时候啦，即系令到你食嘅嘢食啊，会令到个心脏系会健康啲嘅。咁、譬如早餐嘅话咧，我哋通常平时大家食开咩早餐嘅？ 诶，我而家有个新习惯， 鸡蛋 再加呢个紫心番薯， 系啊， 因为我觉得咧，嗱，即系你话每个早午晚都要食一啲特别嘅嘢咧，我中意朝头早咧食多啲碳水化合物高嘅嘢、或者系又要 protein 嘅，即系可能今朝出嚟咧都会饮咗一个自己冲嘅啲 milkshake， 咁、你再食埋个紫心番薯咧，咁我就变相觉得自己个 carbohydrates 个碳水化合物再加呢个 protein、蛋白质好够咧，我就好似成日咧都好满足，好够力， 好 energy， 系好够力同啊沙。拉姐啊，馬老師啊，去開麥啊，即係開麥同佢打仗咁樣。 係啊，佢話佢困到啊， 困佢哋㗎， 到啦咁樣咯。 係啊，啱啊啱啊。 我嘅朝頭早就一定係一隻雞蛋啦，再加埋個有時食 cereal 咯，咁同埋就食 yogurt。系、啊、就加好多生果嘅肉， 好好啊， 系啊，就系、咁样，我就觉得系最舒服 嘅。嗰、那个 cereal 你会通常点样拣法啊？即系睇 cereal 拣冇糖啦，同埋嘅就系、有时会拣有一啲嘅果仁啊喺、里面啦、再加上嗰只，我买过俾你噶， 系啊， 系啊，咁同埋有啲譬如可能 raisins 啊咁嗰啲咁嘅嘢喺度咧，即系有干果，又有nuts 嘅， 好好啊，真系 OK 噶。 同埋食完佢嗰头先讲个兜嘢，你嗰日嘅排便 其实 好 饱。 系 啊，你覺得我好飽噶， 系啊，同埋你唔會轉個頭又肚餓， 唔會，係飽肚感係足嘅， 冇錯冇錯。咁即係頭先阿小羊妹同埋莎拉姐分享嘅早餐咧，都係對心臟係非常好， 太好啦， 真真 好 有好嘅油脂， 係啊， 又有足夠膳食纖維，又有蛋白質又豐富，送曬叮叮叮叮叮， 真係好好啊！ 睇個樣就知啦， 即係心成日都咁健康啦，咁開心， 好好啊！咁係咯，即係希望馬家姐都可以考察下。佢除咗食三文治之外， 你又衰嘅，你又唔叫佢食埋。 我有㗎，但係 佢有叫 啊，佢有叫㗎。 你整俾佢食嘛？ 但我發覺嗰只三文治仲要係單一嘅三文治啊， 係啊， 係啊， 蛋治咯， 蛋治咯，仲要係白麵包， 係啊，加杯咖啡。 唔係，但係佢都好啦，因為佢肯食早餐都好啦。有啲人係唔食早餐㗎嘛，所以佢都好好啦，食早餐。 係，即係我哋退一步諗一諗，其實佢都唔食。 佢都有。 是你的人好嘅，系你的人好，你明唔明？唔系佢差唔差，系。 终于揾到嘢赞马啦，马家姐啦。 系啦，因为有时你踩得咁上下咯， 要赞一赞佢，等佢有翻啲自信，等佢个心系好受啲。 啱啊，即系头先我哋嘅早餐系 O K。 系咁，头先阿莎姐都有话，即系会食乳酪啦。咁会拣啲咩乳酪食啊？ Greek yogurt， 系啦， 即系冇特别加糖， 冇加糖，一定唔加， 好好啊，因为你加咗生果。就已经够了嘛，真 系 有听噶，好好， 咁咪够咯。有时候我加少少 honey， 系 啦 ，honey 再加少少 avocado， 系 avocado 都得，但 avocado 我就觉得同 yogurt 好似唔系好啱， 唔系喎，好啱， 都得。 如果你加咗蜜糖，系劲 fit 噶。 OK， 好，我下次 试 下， 一路食嘅时候一路谂住我。 哦，系， 我俾你咁样十撇，你要多谢我啊，咁样。 如果系嘅话 ，avocado 嘅话，如果系整嗰啲 oat milk 得唔得啊？ 可以啊， 系啊，搵你打个 shake， 都得， 系啊。 食都得，系啊，咁所以即系乳酪，我哋即系坊间都揾到好多唔同嘅乳酪啦，有希腊乳酪啦，或者希腊式嘅乳酪。咁希腊式嘅乳酪相对希腊乳酪咧，可能个蛋白质咧又会低啲嘅。咁有啲系差唔多，咁我哋就要睇翻嗰个营养标签，睇下佢蛋白质够唔够。咁当然拣翻即系原味嗰啲一定会好啲啦。 冇错， 系啊，即系如果你有啲加咗糖啊，或者系加咗其他即系有啲会分开，即系上面有啲粟米片，跟住俾你捞落去。都有嘅，咁所以有啲系已經加咗即系生果蓉啊，或者加咗有啲生果再加啲糖入去，咁所以就揀翻好似沙拉姐頭先講嘅原味就 是。我會分開佢買就係因為如果係嘅話，我會知道我就係、連嗰啲 cereal 都係冇糖嘅咯，係啦、如果我要糖嘅話，我就喺果糖嗰度攞咯，係啦，咁樣 好啊， 真係跟得你耐，我唔想 好用心啊，佢個準備嘅時間 就係啊，跟得你耐聽話嘅就係咁嘅樣。 啱啊！ 唔聽話嘅就係咁嘅樣咯，係咪啊？有 before and after，before and after 係啊。咁當然即係麥皮都可以係一種好嘅選擇啦。咁麥皮可以加啲無糖嘅豆奶啊，或者係加低脂嘅奶啊等等，或者係即係你浸咗，即係我哋叫 overnight oats， 跟住。 再加奶。 我正想讲呢样嘢，其实你系临之前瞓觉浸咗佢，第二日食嘅话系特别好。 系啊， 系啊，因为佢全部嘢咧已经融为一体啦，好食好多噶。 啱 啊，加少少生果真系不知， 真 系 好好，系呢个 健康嘅沙拉啫。 真系要噶。 沙拉姐，我突然间谂起，我未听你讲过你自己嘅血压嘅结果咧系正常嘅。 血压结果非常，我 系 靓仔嘅， 好啦，好好， 系啊， 血 压 好好 噶， 系靓。 所以从饮食系真系可以影响到自己嘅呢啲咁嘅。即係身體嘅指標啊， 係啊， 因為成日聽 下 馬家姐 話， 嗯，血壓高 啊，係啊，朝早起身佢要食呢個壓丸啊嘛， 係 啊，我係好相信呢句説話。 當然， 你諗下，其實你好正噶，你每一個人你生出嚟嘅話，你自己一個小宇宙，但係個問題係睇你點樣 take care 你自己，係咪？同埋嘅就係你食啲咩落去嘅話，就係俾啲營養你自己嘅身體啊嘛。咁點解你唔對自己好啲 啊？ 最基本嘅呢樣嘢 係啊。 自己都想自己好噶嘛， 梗系啦，系啊， 好啦， 皮肤又好啦， 皮肤又好啦，我谂相信系显现出嚟嘅，你个身体好，你皮肤自然会好， 一定啦，系啊，内在同埋外在都系 冇错。 渣拉姐，你人又叻，讲嘢又好， 我哋三 个都系， 心脏又健康， 系啊，人美心善， 血压又靓， 啱啦，嗱，咁啊，除咗早餐之外咧，咁啊，讲紧晏昼咯， 系啦， 食啲咩啊？ 晏昼嘅话咧，有啲人咧可能會中意食三文治啦， 我唔得， 我都唔可以食飯噶， 我都係 咁飯嘅話，你可以揀翻啲三色米，因為而家出邊多咗三色米啊、十谷米啊、十五谷米咁樣嘅選擇，即係喺白米飯之餘會多一個選擇，呢個都係好嘅選擇嚟嘅， 嚼耐啲咯。 系啊， 系啊，就我覺得幾好噶。你可能嚼耐少少嘅話，你又比較容易快啲覺得飽肚。 冇錯，係啊，即係你會感覺上係食嗰餐飯都會用咗啲時間，唔係真係 三下兩撥咁樣 就食曬。 但係加呢啲谷係就係個提升咗好多個膳食纖維個含量啊嘛，係 啊，同埋你個飽肚感都係會好啲，你唔會話即係食完之後一個鐘又肚餓啦。 會唔會咁樣個升糖指數都冇咁高啊？ 一定係啊，因為都係屬於低升糖。指數即係講緊十谷米啊嗰啲，咁你食完之後個升糖即係個血糖係會升得慢啲，又會跌得慢啲。 所以譬如我中意食飯咧，我見到有得揀呢啲咁嘅三色飯啊、十谷米啊嗰啲咧，我都會特別去嗰啲餐廳度食咯。但係咧唔係間間餐廳有 嘅， 我覺得應該要 多啲 啊， 都比以前多咗噶啦，即係甚至乎有啲快餐店都已經有噶啦。係啊，咁所以即係有時可能大家會覺得唔習慣嘅，即係會覺得硬嘅，咁即係呢啲係慢慢培養嘅習慣。 我覺得口感又唔係太過， 我覺得幾好， 即係同食白飯又冇乜話太大分別嘅，反而個顏色上面個賣相係 更加靚啲， 係啊， 係啊，咁你食飯之餘啦，咁你可以加翻啲餸啦，即係要揀翻啲瘦嘅，即係你雞肉啊，要去皮啊，揀啲魚啊，係啊，少人會揀啲魚啊，咁啊，同埋如果你豬肉啊、牛肉嗰啲咧，即係儘量都要揀翻瘦啲嘅就會好。 嗱，我唯獨是喺衰嘅咧，就係我食飯嘅話，我係中意咧汁。 即 係譬如可能係啦，佢可能食咩咖喱雞啊咁樣咧，嗰啲汁咧，我就真係好難戒咁咯。但我盡量會少噶啦， 係啊，即係你可能用啲汁筆上個飯嗰度咯，就唔好用個飯翁曬落啲汁嗰度。 我都唔算係，但係都係食曬。 我有另外一個小嘅壞習慣就係咩咧？譬如食嗌雞食咧，譬如佢如果嗰碟雞咧係靚嘅，我成碟雞嘅雞皮都會食埋。 哦， 呢個得唔得咧？又 即係如果你睇翻即係飽。飽和脂肪，我哋因为即系摄取饱和脂肪，即系通过即系喺鸡皮啊、肉啊嗰啲。咁如果你话你个坏胆固醇已经系窄界， 接近临界点 啦，咁就应该要避免嘅。咁你话我坏胆固醇都仲系好靓仔嘅，咁啊系啦， 即 系 仲可以 啲 坏 人，啲 坏 人仲可以有两个， 即系好直接答你。如果马家姐问我呢条问题，我一定话唔得嘅，系啊。 佢唔會問你噶啦，問題 係啦，佢問咗你都唔會做噶啦， 佢直接識食係啦。好，晏晝就係咁樣，我選擇 當然會揀翻，即係要加翻啲唔同顏色嘅菜就會比較好啲啦。因為你出街食可能都係得兩條菜， 係 啊。 咁如果你同朋友一齊去食，可嗌多碟菜咁樣咯，係啊，或者嗌即係如果唔中意食沙律嗰啲，咪嗌即係熟咗嘅菜都係一個好嘅選擇。 知道。 或者有時咧，譬如有時lunch咧食完飯咧冇菜，我就會點咧？如果咁啱隔離有嗰啲水果店咧，我就會買啲即係鮮榨果汁去飲咯。 所以菜同埋生果又有唔同啊，嗬，系啦，即系如果你果就有果糖嘛，但系你蔬菜就冇， 即系菜就会好啲啦，咁 系啊， 系啊，咁啊，即 真係冇辦法。 係啊， 係咯。 咁所以真係生果嘅話，就食翻原個生果咯。係啊， 因為呢個係一個謬誤嚟嘅。因為有啲醫生成日都講嘅， 即係你冇食菜就食翻幾個生果啦。 係啦，以為咁樣，因為你方便嘛。係啊，就兩個袋，其實兩樣 嘢。但係就漏咗嗰個 果 糖。果 糖 係啊，你營養師講嘅就係兩件事嚟嘅。係 啊，即係分翻開好啲。係係啦， 晚飯 晚餐啦。咁如果你午餐食咗肉嘅話，你晚餐可以揀翻啲魚咯，係啊，深海魚。咁你話你午餐食咗飯啦，咁你可以揀翻啲即係全谷物嘅意粉啊，嗰啲都嘅荞麦面啊， 魚係 係啊，即係就唔需要咁單調。你話齋兩餐都係食飯咁，但係有啲人中意食飯，亦都冇問題。係啊，即係揀翻啲十谷米、十五谷米，而家去到卅幾種都有。 卅幾谷米 未聽過，未食過，想試下。 因為 卅幾谷米。 加埋啲豆落去咧，唔同顏色嘅豆都好多種啦，咁又唔 咁其實唔使叫餸咯，你就咁食個卅幾谷米已經係個餸啦。 我見過最誇張嘅係有成十八谷米啊， 有啊， 佢裡面咧係有啲乾咗嘅，譬如可能係 carrot 啊嗰啲，佢都擺埋落去咯。其實你淨係食個兜嘢， 係啊，就已經係飽啦，你唔使再嗌餸啦， 乜都有噶啦。 係咯，豆有 protein， 係啊， 有膳食纖維， 飽而飽啊。我有時候會自己溝。 啊， 系啦，即系有时佢有里面啲嘢，我未必中意噶嘛，系啦，你中意买啲咩豆啊，买啲咩嘢，我翻嚟咧自己沟，系啊，你煲出嚟嗰啲又靓， 啱啊， 又系自己知道里面有啲咩嘢， 冇错，冇错，系啊，咁即系所以即系多元化嘅饮食系好重要，咁同埋当然即系你自己煮嘅时候，你用嘅酱汁就应该少啲，用多啲天然嘅调味咯。 天然嘅調味即係， 我真係好中意撈汁， 即係鹽啊， 唔係即係你葱啊、洋葱啊、芫茜啊，係啦，即係如果你醬汁嗰啲就要少啲用，啱 啦， 係啊，或者有啲係即係直頭係乾嘅調味，你就咁滲啲落去，即係意大利調味料啊嗰啲，即係已經溝好咗啊嗰啲，即係相對嚟講，因為我哋唔想食咁鹹啊嘛，即係個鈉質要攝取係會低啲咁樣嘅。 我會努力嘅呢方面， 你快啲戒汁啦！ 戒汁， 我慣咗。 你快戒汁， 係啊，我慣咗，食得比較。 因為有時咧，你冇汁咧，又好似食飯會乾 爭爭 嘅。 你咁 咪 得 係 啊？ 係 咯， 乾 爽爽 啊！係， 你溝熱水咯。浸下啲 我都有，因為其實日本嘅嗰種茶飯係啦，知嗰啲梅子咧，嗰啲我又係好中意嘅，我係中意啲汁啊，撈埋濕濕地啊，我就最。 但係有咁個阿欖，譬如有時食飯撈埋啲汁啊，或者有湯啊，其實對個消化或者對你嚼嗰啖飯都冇咁 好， 即係驚你嚼得唔夠即係消化 係 啦係啦，係即係你好快就一食落去就會吞咁樣， 係 啊 OK， 係啊，咁所以都要留意翻呢樣嘢。 咁即是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個三餐其實都好簡單啫，係咪？係咯，都係我哋平時食開我哋講開嘅嘢，咁總之嘅就係你將佢分佈喺三餐裡面， 冇錯， 咁樣咧就會其實。好好地食嘢就係會令到你心臟會健康。 我諗唔止心臟啊，你成身成個人都好好。 係啊， 啱啊，係啊， 都好簡單啫。 係啊， 點解啲人都做唔到咧？ 個習慣同埋有啲人肯唔肯去做啊？ 哦， 係啊，即係佢肯唔肯去真係 為自己嘅健康、 對自己個身體係啦，作出少少嘅改變咯。 啱， 係啊。 好啦，咁今日要多謝曬嘅就係小人妹啦，仲有要多謝嘅就係阿蘭啦，同我哋講咗得心臟健康， 係啊，食得健康啲，個心都會舒暢啲， 開心啲。 我要片猶太之蟲，濃火焰，嚴寒刺激，讓你可以取暖。如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及踩扁。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做寄安乐力去表演。哪怕念上荒岛急需痛汗先，我尽力下穿，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七十二女人来为你东奔西走解一千种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十项敏能，胡乱事事处理每个难题核心，唯求在不可猜测的这个世道让你稍安心。非三千七国和愿意相加，就算性格上不匹配可修改它，你亚答应下加 静，全和便有担当的广志，撑起这家。一天比一天更加奇怪天气，为你去努力变加古乐，变装生瓜。要信我话有天懂，出季播气功，与现实对打。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七十二女人，来为你东奔西走解一千种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十项文。 黎明的这首七十二变， 事事处理每个难题核心。 星期一晏昼十二点半，听紧风骚化嘅人，先听十二点半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今日嘅片段人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提出多项优化公务员福利及公务员纪律机制措施，包括为育有三岁以下子女的雇员每年提供三日育儿假，并且加强处理公务员纪律个案的速度以及力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制定育儿假措施已经平衡各方面因素，包括人手和部门运作需要，会在实施一段时间之后检视有关安排。他又说，当局目前检视纪律或违法行为机制和去年修订针对工作表现长期欠佳的公务员机制无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五个获发牌照的的士车队正为营运做准备，预计明年初部分车队可以开始服务。林世雄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当局七月发出五个牌照之后，运输署和五个车队营办商正密锣紧鼓准备，车队正进行买车等配套工作。至於網約車方面，他說當局七月已就網約平台監管向公眾解釋立法，現時運輸署正進行需求研究，希望明年能夠在規管方面提出立法建議。被問到向旅客提供阿拉伯語資訊的問題，林世雄重申無意要求的士司機學習阿拉伯語，但如果司機學習幾句簡單的阿拉伯語，例如打招呼等，他認為是美事。當局之前亦都向的士車隊要求在網頁或應用程式能夠有阿拉伯語介紹，業界的反應正面。澳門刊登政府公布確認今個月13號舉行的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總核算結果，岑浩輝在400個選委當中取得到場投票398名選委中394張有效票，其餘4張是白票，得票率98.99%。公告指出，因为在法定期限之内没有提出司法上诉，终审法院按规定确认总核算结果，并宣布当选的候选人是岑浩辉。在完成刊宪法律程序之后，现任行政长官何一成会将选举报告呈交中央政府并提请任命，之后由中央安排岑浩辉到北京接受任命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明日日间酷热，晚上北风增强。本周中后期早晚显著较凉，最低气温降至22度左右，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89点，跌114点，总成交金额107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60点，升20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芯国际32.7，升2.45，南方恒生科技4.52，跌0.8仙，腾讯控股424.6，跌6.2，

其隐藏，从小到大渴望。其实也知我最不可爱，未开始先对抗，于是害怕遇上活在每个怀念的盛况，但软弱的心仍等你释放，麻木到不想去拥有，偏想你看不到我的所有。小到大渴望，原来独处难谋杀感觉，从来堆积等释放。 网客， 阿 Sir， 我想嚟报案啊！ 哦，好啊，好啊，坐低先，坐低先。点称呼啊？ 我姓陈，全名陈小文，我嘅朋友都叫我做文文噶。 好好，系啦，陈小姐，你为咗咩事报案？ 我喺网上俾人骚扰同埋恐吓啊！ 成件事系点噶？不如你慢慢详细讲我听下。 可以。三年前我开咗一间网上嘅时装店。因为第一次开铺头，好多嘢我都要亲力亲为，同埋因为想节省经费，悭得就悭，所以啲新衫翻嚟，我都会自己做埋模特儿，搵人帮我影相，然后摆上网噶。 系系系，望下呢边 啊， 系望住呢边，系笑下 呢边系咪？ 系系系，个头高少少， 好 啊，只手低啲啊，系系望住啊，嗱，只眼望中间， 嗯， 系笑下先，系正，系 OK OK， 系系唔好喐，嗱，你嗰几张啊， 好，好， 系转左啊，系转右望少少， 嗯 啊，好搞掂，嗱 OK 啦，大致上你带嚟嘅衫咧都影晒噶啦，嗱阵间咧我哋睇翻下我哋影过嘅相，之后你再拣睇下边啲中意，边啲唔中意咁样。 好啊，唔该晒你，辛苦晒你。 诶，唔辛苦，我好中意影相噶，而且咧你系我阿妹介绍嘅，我梗系一定要影到靓啦。嗱，啲衫又靓，人又叻，讲嘢又幽默。 衫就靓，人就 OK 啦。 阿文文啊，其实咧我都帮过好多女模特儿影相噶。 嗯 但系唔知点解我每次帮你影，我特别好心机嘅。 系咪因为我唔够靓，所以要俾你心机影咧？ 梗唔系啦，我觉得咧，我见过入面最靓嘅女仔啊！ 你把口咁叻啊，实谂到好多女仔啦。 唔系噶，我讲真噶，同埋我冇女朋友噶。 你冇女朋友？ 真系噶，真系噶，我成日都喺度谂咧。 你谂乜嘢啊？ 如果 咩啊？ 如果你是我女朋友就好啦。 如果你是讲笑的呢，我就会觉得这不是挺好笑咯。不过如果你是讲真的。 讲真的那又怎样 啊？那我考虑一下。我和我男朋友阿俊都是因为影相而认识的。有佢嘅帮助，我呢一个时装网站做得越嚟越好，生活亦都越嚟越好，生意又越嚟越稳定。直至到有一日，我突然之间收到一个陌生嘅信息，署名系一个叫做造梦者的人。佢话留意咗我一段时间噶啦，佢好欣赏我，好中意我咁话，我唔知道应该点样反应啊！求其讲咗一声多谢。跟住佢就不停咁 send message 出嚟啦，有时一日咧十零个、二十个信息咁啦，讲埋啲说话又越嚟越露骨，有时咧仲会品评我个样啦，同我啲化妆啦，甚至乎会讲下我啲身材，我好似有啲怕佢，最后我决定 block 咗佢。 哎呀，唔使担心啦！而家网上面啊，咩人都有嘅，你唔理佢咪得咯。 我 block 咗佢噶啦，希望可以解决啦。点知我错咗啦？呢一个人跟住用不停嘅名、唔同嘅名开咗唔同嘅一啲账户同埋一啲户口，轮流咁样去 send 一啲咒骂嘅说话你。有时一日之内有成百几个信息，我真系唔知点算啊！我男朋友就劝我。 B B 啊，不如咁啊，以后啲衫咧，你揾其他人影啦。 哦、 其实请个摄影模特儿翻嚟都唔系好贵啫嘛。我觉得你咧唔好再抛头露面啦。 我都有咁谂过，不过如果系咁，咪真系惊咗佢咯。成件事我又冇做错，点解又因为佢嘅骚扰而改变我的做法啫？ 但系咁、啊，你再明佢再暗，系就系你冇做错啫。但系你做咩要同呢啲人咁样纠缠落去啫？唔系，我建议你索性以后都系唔好影啦。 嗯，咁听你咁讲，即系暂时佢除咗网上喺啲文字嘅留言骚扰你之外，仲有冇其他？ 有啊，佢喺网上曾经 send 过有一啲声音经过处理嘅档案过嚟啊，我俾你听啊。 我最憎啲女人喺网上搔首弄姿，你影埋咁多相，你想点啊？ 仲有啊，佢由上星期开始，成日有人打我电话，但又唔出声，我唔知点算好啊！我惊佢嘅行动会继续升级，所以我咪嚟报警咯。 嗯，但系即系我咁谂啦，佢冇理由会知道你电话号码噶。其实你有冇谂过系你认识嘅人做嘅咧？ 我都有咁谂。 咁你心目中有冇啲会有可能嘅可疑人？ 我以前旧公司有一个同事，佢曾经追过我噶，不过被我拒绝咗。 文文啊， 嗯、 今日咧你放工得唔得闲啊？ 唔好意思啊，我约咗人啊。 哦，唔紧要啦。诶，咁听日咧，不如我哋听晚咧去睇戏。 听晚咧，我应承咗我妈咪咧，翻屋企食饭啊，唔好意思啊。 咁你边晚得闲啊？我就你啊，讲啦，边晚啊 ？Peter， 唔好咁啦。 咩唔好咁啊？我唔明啊。 唉，我咪同你讲过咯，我同你唔会 work 噶。 未试过点知、啊？ 使咩一定要试啫？总之我觉得唔 work 咪唔 work 咯。公司仲有咁多靓女，你唔好将啲时间嘥我度啦。 你依家算点啊？你依家算 reject 我啊？ 感情嘅嘢冇得勉强噶嘛。 我问你系咪 reject 我啊？ 咁你当系啦。 你好嘢，懒巴闭，三分颜色上大红，我睇你叻得几耐啊！ 嗯，咁照你所讲，因为嗰个旧同事你就拒绝佢追求，佢可能含恨于心，而家就用隐藏嘅身份喺网上吓你。 系啊。 O K， 好啦，我哋会帮你查，你俾晒佢啲详细资料我哋，我哋慢慢跟进好唔好？ 好，唔该晒。报咗警之后。我的心稍微安定了下来，希望那个人不要再骚扰我了，也都希望警察可以早点查到是什么人做。今晚约了班旧同学吃饭，一直倾到好夜。我回家的时候条街很静，不知为什么我心里面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突然之间电话响起上嚟，系隐藏嘅电话号码。我犹豫咗一阵，终于都冇听到。点知佢跟住留咗一句说话喺我个留言信箱度。 系咪好想知我系边一个咧？我会一路跟住你，跟住你。你翻屋企小心啊！ 听完咗佢嘅留言之后，我吓到成个人呆咗，我唔知点算好啊！冷静咗一阵之后，我揾咗间餐厅坐低，然后就叫阿俊嚟接我。 喂，点啊 ，B B， 你冇事啊嘛？ 又系嗰个人啊！佢直头留言恐吓我啊！ 哎呀，我叫咗你上次唔好再抛头露面噶啦。哎呀，啲相你都系揾人影啦，你暂时都系唔好露面啊，停下先啦，好唔好啊？ 咁好啦。我终于向现实低头，为咗唔好再受到骚扰，我全部啲新衫都会揾模特儿去着，我只系做翻一啲行政嘅善后工作。希望这件事可以水落石出。今天我做了一夜的时候，突然之间警察打给我。 啊，陈小姐啊，我们找到那个人了，不如你方不方便上一上来谈一谈见一见啊？ 听到他这样说，我的心砰一声跳了出来，我立刻说好啊，我现在过来啊。在路上边，我不停咁样幻想啊，一阵间见到佢嘅时候应该讲啲咩，同埋对方又会讲啲咩咧？佢会唔会同我道歉咧？佢会唔会解释一下点解又不停咁骚扰我咧？ 对唔住啊，我玩下噶咋，我冇心吓你嘅，你原谅我啦，你俾次机会我啦。 陈小姐啊，呢边 系 过嚟呢边啦，呢边啦， 张 Sir 嗱，对方咧就想同你倾下，咁我谂佢都系想和解啊，睇下你可唔可以唔告佢啊，等等，你想唔想见佢啊？ 好啊， 嗯，好啦，咁你跟我嚟啊。 我感觉到自己个心不断咁喺度跳，佢带我打开咗办公室嘅门，感觉到入面啲冷气好冻。我一踏入房间，就见到一个人坐喺度，表情呆滞。而佢望到我嘅时候，我感觉到佢好紧张，好惊。系佢骚扰我嘅，系佢。 文文 ，sorry 啊。 点解会系你啊？骚扰我嘅点解系你啊？点解你要咁做啊？ 唔系我，你听我讲先啊。其实我真系好唔中意你成日着埋嗰啲又薄又性感嘅衫啊。 然后你仲要摆上网俾其他男人睇啊！你知唔知试过有一次有个客人嚟到我 studio 影相嘅时候，今晚我上紧网，我睇紧你啲相啊！佢唔知道你系我女朋友，佢同我讲咩啊？佢话：哇，呢、這个女仔好正啊！我真系好想，即系佢又啦啦啦啦啦咁讲落去啊！佢讲咗好多啲污糟邋遢嘅嘢啊！你话我听呢个时候我有啲咩感受啊？文文啊！我真系冇恶意，我就系想吓吓你，等你以后唔好再影噶咋。你原谅我，你唔好再嬲我啊！ 人哋话最危险嘅地方，有时就系最安全。我就话你最信任嘅人，有时原来系最唔值得信任。跟住阿俊讲啲乜，我已经听唔落去了。在这个都市里面，哪个是朋友，哪个是敌人，有时真的很难分。 假假地，结束今日嘅片段间，多谢各位精彩嘅演唱。 Jack，我系文文嘅好朋友。 系啊， 假假地，仲有我哋肥肥地， 有咩？ 我我而家有啲饿饿地， 又有啲攰攰地， 系有啲疯疯地，所以就丰收快活人。 好，约定大家听日再见。 OK， 拜拜。